是现实和务实的模式，但重申总统特朗普的讲法，说协定对美国带来不公平的经济负担。法国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遗憾，认为法国和中国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伙伴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外来社工又说，总统马克龙听日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将会签署一份有关气候的文件，强调巴黎协定是不可逆转。巴黎气候协定是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由于协定规定缔约方不可以在生效日起的三年内退出，因此美国需要等到当地星期一才可以启动退出程序。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47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元，升2.4；美团点评97.85，跌5.5；盈富基金27.7，跌5仙；友邦保险81.8，跌3.5；中国平安93.3，升5仙；中手游4.1，系跌1.7；中国移动64.7，系升5毫；建设银行6.47，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099，瑞士法郎7.928，澳元5.398，加元5.958，新西兰元5.024，欧元8.72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6点，升345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6.32美元，卖出1,50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不过而家龙尾就短咗啲，排到去海丽村。咁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噶。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九龙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近住油麻地停车场一段就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美孚桥去翻长沙环道都系车多。喺新界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慢车啦，排到去丽景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柯达大厦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路陷啊，可能都在所难免嘅。 环保处嚟 check 下个分贝，亦都未尝不可。 系啦，系咯，甚至乎我亦都呼吁我哋隔篱街嘅嗰个电台嘅同事咧，啲同仁啊，系啦，可能佢哋都要做好一个准备啊，譬如嗰啲标语啊，系讲紧话咧指路嘅标语，譬如话这里才是港台，系啦，这边不是港台，系啦，我哋因为有前居之鉴，因为咧一有贵宾到咧，可能就会。大家捞乱咗啲路咧，行嚟行去 嘅。一墙之隔就系两个唔同嘅电台， 就系有台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啊，咁样系啦。四点半究竟有咩睇？ 呢个真系犀利，因为琴日咧，我谂大家好多人咧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啊，都睇到啊，香港电台嘅时点31嘅官方 Facebook 咧，琴日就公布咗啊，将会喺今日下昼4:30，佢哋邀请到 两位嘉宾啊， 冇错，有陈百祥先生，仲有杜汶泽先生同场论证，全程直播。 哇 个贴文就要几隻字咁样去介绍嘅，简单而隆重啊吓，烟雾弥漫，子弹横飞嘅场面啊，大家喺电影就睇得多啦。不过呢几个月都一样喺香港街头出现咁嘅局势，香港人系咩心情呢？有请阿泽同埋阿叻一齐倾下啦，咁样。 哦，系，系咪都好少即系会揾分别两个真系艺人嘅朋友嚟讲政治？ 嗱，佢哋各自你话有冇接受咧？譬如陈百祥系有嘅，嗰阵时佢就唔系4:31咯。譬如嗰阵时仲有个星期五主场定咩咧，即系都系港台嘅。嗰阵时佢就有接受访问过，佢都有试过嘅，系啦。咁 其实阿泽就未必系喺香港， 阿泽就未必有喺香港电台嘅。 自己嗰个平台嗰度咧，其实佢不嬲都有几高调地就住唔同社会啊、娱乐啊各方面嘅事件咧，佢都有出声嘅。 系啦，即系你话如果两个同台咧，我 啱 讲开未试过噶啦， 都系未试过。 系啊， 即系讲紧即系呢个时段31啦，即系话讲紧两个搵两个艺人去讲政治，即系其实以前都好似好少噶。 嗱，对上嗰次咧有咁震撼咧，应该就系何君尧对朱海迪嗰一次噶啦。 咁都系两位议员。 唔系我明白啊，所以佢而家咧咪就系两个都系同样嘅界别咯，啱晒。因为咧我呢度见到就好简单啫，佢有个宣传。就写住谈局势论民情，陈百祥、杜汶泽括弧两个都是艺人， 系啦， 咁就会喺 就比较少， 系啦嗱。咁究竟当你见到呢个画面嘅时候，你有啲咩想讲咧？我哋可以先听下咧，杜汶泽嗰一方啊， 首 先喺佢 Facebook 度咧，琴日佢已经留咗言啦。佢就话：首先，当收到李君雅嘅来电，我承认我系有啲紧张，因为佢始终系我偶像。之后佢同我讲，想揾我做4:31。话要讨论佢嘅对象咧，就系幻想自己如果系警务处长，就一早开咗真枪嘅陈百祥问我得唔得，我就话 no 啦，因为自己脾气唔系几好，怕影响香港电台一贯健康、持平同埋中立嘅形象。不过虽然听日并唔系李君雅做主持，但系既然佢打得俾我，我一定会支持佢嘅，所以我就应承咗做呢个节目。更加要多谢陈生应约。至于我睇到港台嘅 Facebook 有好多嘅留言，希望话我会爆粗甚至动武，我。应承咗李小姐，我会以礼相待，唔会令佢咩，所以大家可以写一条心。Oh, by the way, 如果听日警察4:00想再开记招，我睇不必啦，因为根本唔会有人睇，事关听日4:30香港电台电视部啊嘛，收到噶啦。我应该唔会去错咗隔篱商台嘅。 嗱，呢个就系杜汶泽嘅谂法啦， 就杜汶泽嘅， 讲得好清楚系咪？网民又有啲咩睇法咧？ 我想唔知阿叻哥有咩讲法啫。 哦，咁话你今日4:30留意住我哋港台电视部嗰边，我哋咪睇到咯。Facebook 有得直播系咪先？嗱，网民啊，即刻咧，我见到有个赔率表走咗出嚟。 咁快 呢个犀利啊！嗱，呢个咧，嗱，我俾张相你哋睇下。 想象唔到。 张相咧就真系好似你咧，如果你有马会嘅手机应用程式买马买波。嗰啲咧就似买波嘅，佢呢一场嘅比赛咧就叫做杜汶泽大杜唔系大战大战攞家嘅，杜汶泽对陈百祥，杜汶泽系主场，陈百祥咧就系作客嘅，跟住首先有主客和嘅赔率，主队胜即系杜汶泽赢嘅，就好似呢场小小嘅辩论佢赢啦，系热门嚟嘅，1.27倍啫。打和是3.25倍，而客队咧即系阿叻哥赢嘅咧就呢个2.60倍。另外咧仲有啲比较特别嘅彩池嘅，即系呢个成个都系假噶啦，首先大家知道。 当然啦， 包括有反台走人，大家系觉得系会定唔会嘅咧？唔会系热门嚟嘅。OK， 系 爆粗，即系会唔会有人讲咗粗口咧？ 系 热门系。 冇嘅，我话唔会， 我都觉得唔会 引到啊，因为嗱，阿叻哥已经接受过几次呢啲公众访问咧，佢冇讲嘅， 佢始终都系即系知道嘅。 因为其实咧，好老实，佢辣庆你嗰啲从来都唔系粗口， 系。 佢使乜讲粗口嚟辣庆你啫，傻猪嚟嘅。 呢一个暂时个赔率咧，话会讲咗粗口嘅话咧系热门嚟嘅，一 1.27倍啊，唔会咧系4倍。嗱，仲有一个咧，佢哋讲出嚟嘅一个可以即系落注嘅系咩咧？ 好啊。 流眼泪，究竟有冇人喊？ 你哦，有主持喊，主持大热喊啊，应该。唔系啊，因为你 冇主持啊，系 应该有 流眼泪啊嘛，而家讲紧杜汶泽对陈百祥啊嘛，冇主持呢个里边。 俾我拣就拣主持喊咯，冇我冇人喊。 几得意嗰啲人噶， 冇人喊，我买冇人喊。 唔会喊嘅咧，系1.27倍系大热嚟嘅。流眼泪话会咧，你有4倍噶，即系你见到大家咧，即系对于。呢件事几咁著弱啊！把样都改埋啊！即刻， 哎呀 ，OK 喎，真系嗱，因为而家两个真系因为火爆嘅，即系你净系谂下，净系嗱，不你仲可以幻想一下咧，佢哋会有啲咩问题可能会被攻击啊？即系会唔会有一个即系譬如你话翻唔翻到大陆会唔会一样嘢啦？会唔会有奶咩鞋底嗰啲可能有一样嘢啦？系啦，即系净系 即系话会问对方系咪意思？ 系啦，即系甚至乎而家好兴噶嘛，譬如佢每到4点记者会咧，大家都会开个题出嚟就话，你有咩想问警方噶？即系你可以咧摆出嚟。咁如果譬如话当日因为譬如苹果有做嘅，佢就话喂，如果我哋咁啱有幸抽中咧，佢哋就会即系上去问噶嘛。你都可以。其实而家咧就即系集思广益， 你 互相问都得噶。譬如可能你话我要问 LEGO 嘅就系点解佢咁想开枪？系啦，你究竟做警务处长开枪呢件事，你有啲咩嘅谂法噶？嗱，呢个一定系啦。 有啲回应嘅都 系啊，唔系佢一定会有人想问佢啦。咁调翻转咯，譬如阿泽会唔会可能啲人想问同一个问题嘅？如果俾你拣嘅话，系啦，你想？同阿 LEGO 拍咩对手戏？之前咪都试过问黄秋生啊嘛， 系啦，边个对手？ 你想拣边个对手同你一齐拍一啲动作片？ 系动作爱情片嘅嗰阵时，嗰条题目 系太重口味，我讲唔出口。 唔系，但系嗰个冇问题，嗰个 我觉得而家可以互相问都几好。 系啊，即系嗱。但系我都即系你即系其实我哋三个自己咧都有讨论到少少嘅，点解呢件事咁期待咧？我会话。佢哋系就住社会议题去发声，但系佢哋两位系艺人嚟嘅。不过两位咧，你见到佢哋一直表达嘅意见咧，个立场都几唔一致。但系两位又讲到明，不嬲大家都知道，佢哋 suppose 系能言善辩噶嘛，系咪？即系两个都 系 一个行头里面饱历风浪嘅香港人。究竟当然佢哋可以好圆滑啦，亦都可以选择唔圆滑啦。咁究竟咧，大家要买几多包花生同埋炮谷去睇咧？即系大家谂下啦。 我觉得真系最期待咧，其实阿祖头先讲啱咗一半啊。点解最期待呢两个咧？佢哋两个虽然系艺人， 是 但系通常都中意讲真心话。嗱、你谂下啦，连话想做警务处长开枪呢啲说话都讲得出咧。嗱，唔好理佢啱唔啱，佢一定系真心嘅。 唔系啊，你见到 如果佢假嘅都讲到咁真嘅话咧，佢真嗰句咪仲得人惊嗱。 简单嚟讲，佢哋两个一个行头里面有咁多朋友同事都得罪咁多人，你就知道佢哋真系讲真心话嘅人啦。 所以我反而觉得最期待咧，其实唔系话佢哋有咩惊世骇俗嘅观点，而系咧你好耐冇见过两个咁真嘅人一齐讲嘢， 都可以咁讲。 转弯会觉喂，大佬你听四点真系听到你耳都侧埋噶啦嘛，即系你何不讲啲真说话？喂，而家呢两个真系真到爆喎， 系啊，真性情啊！ 我最中意就系听呢样啊！而家 对今日4:304:31，你大家有啲咩期望嘅？你期望啲咩嘅出现啊？ 我觉得首先不如问下我哋嘅听众啦。嗱，当然你可以喺我哋港台电视部嗰边嘅社交平台度留言啊，嗰样嘢，你话俾我哋，等我哋都收集下你嘅意见，等我哋都 brainstorm 下。我哋今日晏昼要睇，我要排戏啊！我真 系 好期待去 睇重温啊！ 唔系睇重温都 OK 嘅，到时有好多精华摘录噶。我会问下咧。会唔会想试下出去行必做一日警察去前线咯？ 嗯， 系啦，体验一下。既然佢咁即系支持啲警察同袍嘅话咧，佢真系好应该喺前线亲自感受下佢哋所承受嘅艰辛啦、委屈啦。会唔会可能佢翻到嘅时候咧，佢直情话：，哎，我马上就想开真枪啦，已经哇嬲到咧！最好是咁啦，俾佢亲自去望一次，系啦。 你咁问，咁你又点想问咩啊？ 我反而觉得咧，因为即系譬如佢各自咧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啦，或者去访问嘅时候讲得好真挚啊，但系可能咧对住面咧，可能我觉得会客套嘅，我觉得会有。 哦，你放心啦，呢两个绝对唔会啦。呢两个客咩套啫，真系傻猪嚟 嘅。可能真系冇对话，冇倾。 唔系，但系如果佢哋讲紧嘅今日嘅议题咧， 佢 哋 嘅对象唔系对方啊嘛，佢哋嘅对象系香港嘅议题。 嗱，佢哋香港嘅议题，佢哋好明显嗰个立场咁有分别嘅话咧，我谂点样多多少少都会有火花嘅。 系啊， 你头先就问阿 LEGO 啦，我会 问 阿泽咯。即系如果我会问阿泽嘅话，你应该都唔会有得翻大陆度工作噶啦。 系咯， 即系但系都咁勇于发声。 你即系咪咁样？你即系你点解你咁样都愿意咯？ 都发唔到咯，我都答到你啦，我都发唔到。 唔系，但 点 解都愿意啊？佢、哦、以前系可以噶嘛？如果佢选择唔发声嘅话，佢继续可以噶。 其实而家因为冇得俾佢翻啊嘛，阴公真系。 因为佢就 系断咗后路， 冇得翻啊。 系啊，所以佢翻唔到转头噶啦。 唔系噶，咁佢都系佢自己都会谂噶。早咗问。 唔 系 你应该调转。如果今日 CCTV 春晚，佢今日同你讲嗱，出年嗰个春晚俾你上嚟啦。你会唔会因此可以唔发声咧？俾个大舞台你，呢、這个先系 一 个大嘅。 俾一个咁刺激，有个春晚咁样咧，可以讲出你嗰啲字出嚟。 所以我谂咗好耐啦，不如我哋都系拣呢一只咧咁温柔嘅歌。呢只歌叫《真心真意》，我相信今日最好睇嘅系两个男人同你真心对话。 真情流露啊！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歌，完全是待你。心意、关心不关心，谁留神？哪个真心走近？哪个珍惜我？对我勇于攀山涉火，起身不起身？谁唱情？哪个不舍不弃？我已心中有数，你爱我不少于自己，还是我叫你有点生气？我忘掉感激你，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一一说起。从前爱你爱你如痴，最是对你对你如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歌全情或达意。从前爱你爱你如痴，最是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每决歌完全是待你心意。真心不真心，谁留神？哪个心心真吻？哪个体恤我？爱我最深，交出最多。喜不欢喜，谁迷人？哪个比得起你？我已心中有数，我爱你早多于自己。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我忘掉感激你，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一一说起。从前。爱你爱你如痴，随时对你对你如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歌全情和大意。从前爱你爱你如痴，随时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歌完全是待你。从前爱你爱你如痴。 咦，佢同我一样喎，鍾意咁样自己人肉 echo 喎，真係。但我反而呢，我突然间諗起真心真意版。 我点解会咁嘅？ 证明啊，不嬲我歌艺都係向乐坛前辈。向我哋学习噶， 系啊，佢致敬， 向佢哋致敬嘅，真系致敬啊！自由吴国敬同埋许志安版本嘅真心真意，我头先仲谂多一样嘢。 咩啊？ 你话咧，佢哋今晚诶，唔系今晚晏昼四点半嗰个地方咧，佢哋两个其实最仲有一个共通点系咩咧？除咗一样都系 sell 靓仔同埋性格巨星之外咧，佢哋歌喉都系一绝噶嘛。 系咩？ 梗系啦！ 你会谂我杜汶泽唱咩歌啊？ 杜汶哇，杜汶泽唱几多歌啊？而家佢自己个网台嗰度咧，就眼睛上旅行啊，全部啲改编歌啊，即系个个都话喂，可唔可以请阿泽唱啊？请阿泽献唱嗱、啊。首先佢歌喉毋庸置疑，而那边厢咧，阿 Lego 咧，亦都系贯彻始终嘅咩？佢叻先 嚟讲，我只叻咯，咩 系 咪咯？净系、 啊、 我只叻已经叻晒啦。嗱、 啊， 如果我系嗰个主持，我就会建议佢哋喺完场嘅时候咧，唔好净系握手咁老土啦。可唔可以请阿 Lego 同阿泽咧，同我哋一齐合唱近日大热嘅一首歌，咩歌啊？ 未边首啊？ 啊，梗系唱呢首啦。 我话， 仲有个点解？佢哋两个同肥妈又 friend 噶嘛？ 大家都可以唱噶嘛，點會唔 friend 啫？邊個同肥媽唔 friend 先得㗎？ 我又唔夠膽講呢一句啊！你呢個嘅阿心循，我真係唔知道，但我好肯定咧。 佢哋如果合唱呢首真係正到爆 㗎！如果嗰個主持真係問咗呢個問題嘅話咧，本來成個節目都可能冇人講粗口嘅。問咗呢個提問之後咧，我諗有人就可能會拍台講粗口。 點解呢只歌咁好唱？又可以充分展現到佢哋嘅歌喉。 咁點唱啊？個歌詞講咩啊？ 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冇嘢㗎。即系肥妈唱歌啫嘛，我谂起成个画面。 肥妈唱嘅，你要讲清楚。 唔系肥妈剪辑版嚟噶嘛，当系几好啊！ 网民剪辑出嚟嘅。 网民剪辑版系啦，即系佢两个即系最好就系一齐合唱呢、這个。再唔系嘅，咪一齐做场戏都好睇啊！ 做场咩戏啊？ 咪做个短剧咯。唔系最好就系佢哋可以两个就各自饰演，即系。 你太多幻想落去啦，曾潮。 呢两个人出嚟，你唔幻想，你幻想啲咩先得噶？真系傻猪嚟 嘅。呢两个人俾到我咧，就系我幻想唔到究竟可以会系点啊？ 系咪好期待？ 呢个真系最大嘅幻想。 不如再开个盘口啊！佢哋会唔会好似上次阿何君尧咁样咧，会有啲肢体嘅，唔系要有啲肢体嘅揽肩啊、搭膊嗰啲动作，一定唔会动粗。佢两个都斯文人嚟嘅，真系好睇得出。但究竟佢哋会唔会都忍唔住，可能话咩握个手啊、拥个抱啊，会唔会握手咧？ 我唔知啊！ 我而家简直好似睇紧一场咧，嗰个即系Mayweather 大战嗰个咩Greg Geiger 嗰场咧，真系期待啊！即系睇下社会究竟有啲咩言达同你讨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进博会正式开幕。他表示，中国在第一届进博会后做的事，反映中国是一个守信的国家，讲出来的说话都是要算数。又说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些回头浪，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谁都阻挡不到。习近平又说，在去年进博会期间举行的双边活动中，与有关国家达成98项合作事项，其中23项已经办好，47项正在积极推进，28项亦都跟进推进。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了解香港局势，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对特首表示高度信任。他说习近平为特区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路向，当前急务要止暴制乱，并要打开与市民沟通的渠道，处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因为人数不足流会，亦都是立法会本立法年度首次出现流会情况。委员会原定在朝早8:30开会，由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就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主席谢伟铨说，等了15分钟，在8:45仍然差一个人才达到法定人数。谢伟铨宣布会议无法展开，他又对损失2小时会议感到可惜，希望未有出席的委员作出检讨。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是考虑取消由9月开始对112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的15%关税，涉及的商品包括服装、电器、平面显示器等，未知总统特朗普会不会同意。报道说，取消部分关税可以满足北京的核心要求，有助两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但华府希望得到一些回报，包括中国要加强保障知识产权，更加坚决增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在美国签订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较早前说，中美相对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国准备好签署首阶段协议的情况下到美国，他对此持审慎乐观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 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45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2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8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6，升2蚊。美团点评97.1，系跌1.4。友邦保险81.9，跌2毫。中国平安93.5，升2.5。中手游4.03，系跌2.3。中国移动64.6，系升4毫。建设银行6.46，跌2仙。中国铁塔1.74，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点，升342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39美元，卖出1,50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美孚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埋美丽道啦，出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荔湾道噶。重复多次啦，长沙环道出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美孚回旋处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埋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湾道噶。咁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驾车朋友可以走这段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慢线的坏车都拖走了，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啦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啦、柯达大厦东行、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啦，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为了要同美国平起平坐，苏联国安部门首长贝利亚派 KGB 间谍接取美国制造核弹的军事机密，为苏联奠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为什么赫鲁晓夫接任史太林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反而要削弱 KGB 的势力？当苏联解体，又是什么原因令到 KGB 依然屹立不倒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申冤啊！ 何人击鼓？ 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幸福相拥，作曲 T 妈马敬恒、黄子轩，作词林宝，主唱卫斯。行派对作曲竹内玛利亚，作词林若宁，主唱蔡一杰。失恋的人站起来，作曲 Jude， 作词林若宁，主唱林欣彤。 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不必讲说话，用沉默化。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如果有朝一日有人找你去做这个访问的时候，你想找哪位跟你做对手，哪位嘉宾你很有兴趣跟他谈一下呢？因为他其实每一次每一样事情他都很大的幻想空间的。不知道今次你有什么对象很想很想跟他谈一次呢？我们有请，是啊，他啊很多幻想很多东西讲的曾志豪。 我已经想到了，如果要俾我揾一个嚟做访问嘅对手，我会揾呢个人，两个字，命运。点解啊？因为命运是对手，永不带头。命运，欢迎你出席我哋今日嘅访问，多谢你。又要同大家學習一下咧，點樣去睇新聞報導嘅重要啦嚇，係啊，我發覺咧都好有需要啊，同大家一齊灌輸一下咧新聞比較 A、B、C。點解我又可以同你比較呢？因為琴日我咁啱得咁巧，我去咗按摩，關按摩咩事啊？因為我按摩嘅地方咧，佢係不停播住大台嘅電視新聞，你知我平時好少睇嘅，睇咗之後咧就真係又有教材啦，又可以同大家一齊做一下新聞學嘅 A、B、C 比較啦。嗱，话说咧，琴日有两单新闻咧，我就听到大台播嘅时候咧，因为我重复，佢又不停喺度重播咧，我就一路按腰肩颈嘅时候咧，佢就不停喺度重播，我就深入脑海里边。嗱，其中一单新闻咧，佢就系关于呢一个记者会嘅事件嘅。琴日你知道咧，嗱，有一单记者会事件咧，就系有六个记者，佢哋喺头盔上面咧都贴咗一个标语，咁最后咧就造成咗一个咧，即系所谓嘅。表达诉求嘅一个咁样嘅新闻喺度啦，咁啊后来咧嗰、那个警方嘅记者会咧就好快就中断咗啦，咁样嗱，琴日咧我听呢个大台佢嘅新闻报道嘅时候咧，佢就不停咧就系、是、重复呢一句嘅，佢就话咧呢、這个警方咧就要求佢哋除低咗个标语啦，咁然后咧佢哋呢一个记者咧就冇除到，咁所以去到最尾咧就终止咗嗱。是这个是事实的一部分来的，但只是一部分啫。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另外一些新闻频道，我就很清楚看到他们还有访问了一个生逼出来的，就是现场的记者讲的其他那些记者，即是不是有戴头盔那些记者，现场有其他记者是讲了一段说话，他们说阿 Sir， 他们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采访，可不可以继续啊？这样这个生逼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第一， 佢都係喺嗰個場合發生嘅事實嚟嘅，即係唔係淨係得警方話咧，你阻礙咗，同埋咧影響咗其他咧專業嘅傳媒，佢哋喺呢度想採訪，唔係淨係得呢一度嘅，因為同時嗰一啲專業嘅冇參加呢一個戴頭盔嘅記者咧。原来佢哋系觉得冇影响到佢哋嘅，嗱呢个资讯咧系好重要噶，因为如果你冇公布出嚟咧，可能你接收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累街坊啦，嗰几个记者累到所有行家咧都冇得采访，甚至乎可能你就会疑惑咧、就系、是、啊会唔会佢系令到其他行家会好不满嘅咧？其实其他行家会唔会唔支持佢哋嘅做法嘅咧？会唔会其他行家咧都会好赞成咧应该取消咗呢一个记者会咧？嗱。如果你只是看大台那种新闻报道的话，你就会看不完全个画面。如果你看完其他频道，你就会知道原来在场的其他记者他们曾经讲过刚才那番说话，阿 Sir 他们的行为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采访，没有阻住我们的。嗱，这个资讯全面很多，客观很多的。好啦，好啦，呢个系第一单新闻。第二单新闻啦，系因为当他按到我只脚的时候，他就碌到去第二单新闻啦。第二单新闻就是琴日咧，亦都有呢個將軍澳咧，有一個科大嘅學生咧，佢就喺停車場度跌咗落地下度嘅。琴日你聽我聽到大台佢報嘅時候咧，佢點講嘅咧？佢就話啦，將軍澳咧發生呢、這、一個即係警民衝突啦。喺混亂期間咧，有一個科大嘅學生咧，就喺三樓咧就跌咗落去即係平台嗰度嘅。嗱，呢單新聞你就咁聽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哦，即係混亂期間佢就跌咗落去個停車場下邊嗰度。咁但系哦，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呢、這个混乱期间系点样混乱咧？咁样嗱，如果你听其他嘅新闻咧，佢就会讲咗一句嘅，嗰个怀疑系躲避催泪弹期间咧，佢就跌咗落去。嗱，成件事又争好远噶咯，因为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佢唔系自己想跳落去嘅，佢可能系因为同警方嘅一啲驱散啊，或者呢一个追捕嘅行动咧系有关系嘅。嗱，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不过又多一个资讯。就唔会好似而家嗰个报道咁样咧，可能你听咧，你就会觉得即系佢自己跳落去噶。啊，发生咩事咧？混乱期间系边个发生混乱咧？系佢自己混乱咗啊？定系有人令到佢混乱咧？嗱，争好远噶。所以咧，当你睇呢一啲唔同嘅新闻嘅时候咧，真系噶，你听多几个，你就会知道咧全面唔全面。嗱，佢唔系假新闻，我要重复一次，佢唔系假新闻，只不过佢未必系将嗰个事实嘅全部一次过话晒俾你听。佢又好曳噶，佢要你睇多几个电视台，睇多几份媒体嘅新闻咧，先知个全局。从呢个角度嚟讲，都系好事嚟噶，因为毕竟香港啊百花齐放，咁多传媒，咁你咪睇多两间，听多两间都。哎呀哎呀哎呀，做咩啊？冇啊，而家捽到落脚板底啦。好啦，唔讲啦，捽埋先啦。风头火势，哎呀，唔好意思，我又讲咗啲说话刺激佢添。佢好耐冇机会按摩啦，因为佢呢排日夜颠倒，实在太忙碌啦。我琴日仲可以偷空按个摩，哎呀，又再刺激多你一下。哎，你好快忙完，到时你咪可以享受人生咯。黄耀祖， 系啊，希望系咁啦。琴日咧破咗个少少嘅纪录嘅，翻屋企咧即系排完气再剪埋带之后咧，琴日我总共工作咗19小时无间断咁样啊，我都觉得自己几威哦。 在这尘世的无间道，道道道 你唱到嗰三个字，我知你先知你唱 咩歌。因为我都谂紧个咩歌词啊。 我哋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大家应该都几期待就系2020年嘅东京奥运。嗱，每一次嘅奥运，尤其是咧今次咧，即系东京又同我哋嗰个时间啊好近啊嘛。佢哋通常比赛咧就嗰啲黄金时间，譬如就算佢哋去到夜晚黑啊，都可能仲有啲嘅比赛嘅时候咧，同我哋嘅时差冇呢一个分别嘅话咧，对香港人嚟讲咧都真心几期待嘅。啊，每一次有呢啲嘅大型奥运会咧，好早之前咧已经会有好多唔同嘅就系电视台啊，会走出嚟宣布就系话，我哋啊用高价咧就得到呢一个嘅就系独家嘅转播权啊，咁样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噶嘛，系咪？啊，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好似东京奥运出年7月就嚟噶咯，我哋香港系边一个电视台得到呢个独家嘅播映权呢？ 因为个结论冇人出嚟讲系，而家有可能系冇人想要啊吓。嗱，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咧就呢个奥运电视转播权嘅代理公司嘅代表咧，已经系嚟咗香港啊，同我哋香港电视嘅媒体咧就有一啲嘅入标事宜咧，就同佢哋讨论噶啦。包括咧讨论嘅地方咧，嗱呢个消息清噶吓，无线有啦 ，Now TV 有 ，View TV 有等等咁样嘅。不过佢哋开嗰个价钱咧，好似就真系吓退咗某一啲嘅电视台啦，已经。而家咧佢哋嗰个嘅转播权嘅代理公司咧就话要$70,000就可以买到咧就系2020年东京奥运啦，再加埋2024年巴黎奥运嘅香港独家播映权。不过佢话如果呢个价钱啊$70,000即系5亿多啊吓，嗱呢个讲紧嘅价钱只系转播权啊，佢哋个制作费系仲未加落去噶吓。佢就话咧不过都可以分拆购买噶，如果你就系想买呢个东京嘅奥运嘅话咧，$35,000,000啦，折实咗咧就大约系2亿7,000,000嘅港元，比起上一届巴西嘅奥运啊吓，嗰阵时咧就 TVB 买咗嘅，就系呢个$20,000,000咧，一届嘅时间贵咗$15,000,000，即系成亿有多啊吓咁样。嗱，本身咧巴西嗰个奥运咧，因为就同我哋香港嗰个时间有唔同啊，所以咧好多时候佢哋嘅收视啊、吸引力啊都减低咗噶。好多重点嘅节目咧就系朝头早度播，咁朝头早好多人放工啊嘛。但相对嚟讲咧，东京奥运咧理应都系呢个亚洲嘅时区啊，绝对系黄金嘅时间嘅。但系就话 TVB 咧就好有兴趣，不过咧已经讲咗上一次佢哋攞咗。这个巴西奥运的独家播映权就蚀了$15,000,000的，所以呢今次找人计个数，你们那 个代理公司又加了价，他估计今年就算拿到的话就要蚀2亿，所以说无线方面决定放弃啊。不过他们就希望可以游说到政府就出手购买这个播映权，可以分给不同的电视台，他们都可以播放这样。Now TV 同 View TV 咧就有消息就话咧，佢哋系有兴趣嘅，初步有意合作竞投。不过咧，当记者问到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就话佢哋未有评论作为佢哋嘅答复嘅咁样。点样讲都好啦，明明系一个咁大嘅事件啊，点解啊？即系。冇人咧想去投标嘅咧咁样，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行业里面嘅朋友都会话，第一样嘢，其实因为真系最近香港嘅社会风气啦，都严重打击咗香港嘅经济啊！所有嘅电视台，佢哋平时好依靠咧就系广告收益噶嘛，尤其是去到呢啲嘅奥运啊、世界杯啊，你已经系帮到好多手噶。不过而家有好多嘅铺头咧都唔选择卖广告，又或者佢哋卖广告嘅时候，究竟喺边间电视台度落广告咧，都真系谂完再谂，谂完。再谂啊吓，变咗今次如果任何电视台啊选择啊买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嘅话，要回本咧，简直根本就系冇可能嘅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咧，大家都会知啦，我哋咧就好多时候之前啊吓睇啲国际嘅运动比赛，都会好支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另外中国嘅运动员咧，亦都系我哋支持嘅目标嚟嘅。不过当而家咧个社会气氛咁紧张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担心咯。就算电视台攞咗咁多钱去播啊，系唔系对个电视台？本身有着数咧，咁样，所以嚟到呢一度咧，都真系拗拗地头啊！究竟我哋今次啊嚟紧出年嘅东京奥运咁多人期待，但系我哋香港电视有冇独家转播，甚至乎有冇得转播咧？咁啊，真系再要留意一下新闻嘅发展啦。风头火势嗱，头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噶啦。东京奥运咧，我哋三位嘅主持咧都非常之期待噶。而家唔知边度有得播，唔知你有冇得睇？桂花田，咁你又点睇啊？ 我相信总有地方会睇嘅，因为呢、這个即系四年一度嘅奥运盛事咧，咁只系睇下我哋喺边个媒体可以睇到嘅。政府应该会大力支持嘅，希望我哋都可以 去现场睇啦。 去现场睇， 我哋转播风骚东京奥运现场直击。 你又想借啲嘢嘛 ？I am ready， 一齐去啦！ 我又识日文、 啊，我安排你女子圆球啊、双扑啊、 飞镖啊、 举重， 飞镖边个关你事啊？ 举重 飞到啊？ 唔系啊， 举重啊， 系啊， 啱晒、啊。有冇赛马都有你份噶喎？系咪？ 未必有赛马马术， 有马术啊嘛。 系啊，佢有嗰啲可能系花式。 但马术唔嗌得噶，系咪啊？ 系啊，一条绳 啊，唔可以话。 仲记唔记得早阵子嗰啲猪仔有问题啊？系啊，佢哋感染咗非洲猪瘟啊！未知而家病情嗰啲疫情咧有冇得到改善啊？咁但系咧一定就影响民生噶啦，因为买猪肉而家真系贵到一个点，唯有悭住食啦。唉，希望真系快啲、快啲、快啲可以搞好佢哋啊！吓嗱。自从非洲猪瘟扩散之后，猪仔感染率都很快很高，甚至它的死亡率 都几乎 100%。 当猪仔感染了之后，猪肉的病毒是不会走的，所以全部的猪是要销毁的。但如果、那些猪肉没有销毁晒，又被奸商用了这些感染的猪肉来制造肉类产品的食物的话，而卖给市民，那就弊家伙了，那就真的会有机会染上非洲猪瘟。为什么那么多资讯？啊，是啊，因为澳洲农业部的部长就说了，测试显示他说近一半由飞机乘客带入境的猪肉制品是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啊，那怎么办啊？那可以怎么办啊？什么这样的吗？你就大家如果真的有看翻啲新聞嘅時候，台灣和澳洲已經係嚴禁帶含有豬肉嘅製品入境㗎啦。佢哋咧即係澳洲啊，剛剛咧截查咗一個越南人，佢咧就帶咗含有豬肉嘅月餅入境澳洲，但係冇向海關申報喎，結果被職員發現。咁点算啦 ？Sorry 啊，由于人哋写住严禁带猪肉制品，而你又违反嘅话咧，就要接受惩罚。咁好啦，至多俾佢哋没收我盒猪肉月饼啦。Sorry 啊，佢话明违反当地法例，佢哋唔单止会没收你嘅猪肉制品，佢哋仲会惩罚你，未来三年都唔可以再入境澳洲。所以，但奉劝各位准备出发去探亲去海外嘅朋友咧，请你去查查当地嗰个叫做入境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带得，有啲乜嘢系唔带得嘅。嗱，咁当时如果系真系违反咗人哋嘅时候咧，唔单止会收你啊，而家讲紧澳洲呢个地方咧，佢直情系嚟紧呢三年都系唔俾你入境嘅。咁所以咧，奉劝各位朋友啦，check 清楚，睇下自己谂清谂楚，你嗰啲嘢究竟有冇猪肉嘅成分？系啊，因为而家大家对猪肉都好敏感啊，记住啦，记住啦。 I feel alive, and tonight's my night.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Hit the floor, come on, Tokyo. I go all in tonight.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Wanna see all the bars and clubs, wanna see you get the dance floor. My heart goes boom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Give me some room to rock my body.I gotta move, goddamn, it's hard to quit. All eyes on me when I'm moving in the spotlight. Put your hands up, up. It's time for us to rock it. Too late to stop, up. Let's mess around the clock and the beat goes boom, boom. I gotta move, goddamn, it's hard to quit. All eyes on me when I'm moving in the spotlight.Tonight's my night,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hit the floor. Come on, Tokyo, I go all in tonight.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feel alive. And tonight's my night,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hit the floor. Come on, Tokyo, I go all in tonight. I'm dancing the spotlight. Find out what you're made of. Just wanna shout out. Let's blow the roof of this club. The beat goes boom boom. I gotta move, goddamn, it's hard to quit. All eyes on me when I'm moving in the spotlight. Hey DJ, turn it up. Let's get this party going. Just play no matter what. Yeah, let us keep on rolling. Oh, that's my tune. I gotta move, goddamn, it's hard to quit. All eyes on me when I'm moving in the spotlight. 讲室内美味 in the spotlight Tokyo 啊，嗱，讲开日本嘅东京，就固然你好期待佢个奥运啦。不过呢排咧，日本咧都真系阴公猪啊，系咁俾呢一个祝融光顾啊。咁啊，之前就冲绳嘅首里城咧，就已经话真系烧到咧，即系令人哋都惨不忍睹。谁不知嗰头啲火嘅原因都未完全揾得到咧。 系啊，另一个世界遗址咧，嗰、那个叫做 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世界文化遗产咧、就系呢一个嘅白川乡啊。里面的合掌村都是有建筑物就起火，咁都是估计呢话是不是同附近的电源设备有关呢，但都影响到呢他们本来要举行一个光雕投影活动呢都会临时取消。好多人都去过啦呢地方。 其实呢两个呢都好对好多香港人本去的地点啊，他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好有历史的价值啊，好有那种文化的色彩啊。你知道啦，一个火烛的话真的有阵时比较难可以完全修复返 㗎。是啊，咁所以如果继续下去呢仲要是咩他仲未找到个原因啊。咁你一烧咧，就唔系净系烧咗个建筑物咁简单，烧咗个文化遗产， 烧 咗历史啊！系啊，希望大家都要即系多加珍惜啊，我哋身边拥有嘅嘢啦， 啊，同埋民众。日本冲绳警方同消防继续调查首里城大火，初步相信火警系由电线短路引致。日本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火警发生嘅时候，正殿嘅七部闭路电视当中部分曾经拍摄到闪光，所有嘅闭路电视喺不久之后全部断电。警方同消防喺现场揾到一个烧焦嘅电路板，会继续分析。大火在上星期四的凌晨发生，首里城多栋的主要建筑物焚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3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3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4升5.8，美团点评96.7跌1.7，盈富基金27.85升1毫，中国平安94.05升8毫，友邦保险82.25升1毫，中国人寿21.25升4.5，建设银行6.47系跌1仙，中手游4.11跌1.5，中国移动64.65升4.5，中国铁塔1.74系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097，瑞士法郎7.926，澳元5.399，加元5.959，新西兰元5.022，欧元8.72。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点，升342点。港金现价报14,10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5美元，卖出1,50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咧就挤塞，排到去荔湾道。咁美孚桥嘅支路啦，落翻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噶。重复多次啦，长沙环道出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啦，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就挤塞，排到去荔湾道。咁美孚桥嘅支路啦，落翻去长沙环道咧。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对出。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埋丁九桥啦，落翻去屯门公路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顺业街。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系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为咗要同美国平起平坐，苏联国安部门首长贝利亚派 KGB 间谍摄取美国制造核弹的军事机密，为苏联奠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为什么赫鲁晓夫接任史太林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反而要削弱 KGB 的势力？当苏联解体，又是什么原因令到 KGB 依然屹立不倒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琴日我哋咪话咧，而家即系都叫做秋高气爽好时节，系啦。如果你可以行出户外走两转咧，真系赏心乐事啊！不过我哋未可以去到东京咁远，亦都未必咁容易可以吓，即系搭飞机咧。但我哋香港都有好地方， 尤其是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地方，嗰、个宝贵嘅程度系你平时自己想去都未必有得去， 系唔可以 真系冇得去， 系啊，冇得去， 批准先得啦。 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已经同大家咧就推介咗嗰团咧就爆咗噶啦吓，我哋10月16号啊，就有一个我哋去到筲箕湾啦，同我哋嘅观众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啦。今日咧就要介绍我哋嘅第二波，就呢个同行抗毒快活人嘅 outreach 啊。今次咧我哋就可以去到石鼓洲， 系 日期系几时咧？ 11月23号星期六，咁啊预计时间系朝早9点到下昼2点嘅咁样时间啦。 呢、个日期好好记啊， 咩啊？ 1123， 因为喺我生日之后嘅第二日， 同你庆祝啊嘛。 哇，真系容易记到一个点啊！对我嚟讲，真系 唔系咁都啱嘅。我哋又可以提一提听众多个方法去记住 啦。1123石鼓洲，咁但系咧，头先我哋都讲啦，你话石鼓洲，我哋普通人其实去唔到噶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又要介绍大家咧入去参加呢个叫做同行抗毒快活人嘅一个户外嘅活动，咁究竟呢个石鼓洲同埋呢一个即系抗毒啊戒毒有啲咩关系咧？嗱，新闻系听过噶，可能间唔少就会听到话啊，佢哋去石鼓洲啊，石鼓洲啊，康复啊咁样。究竟呢个系做啲咩地方？我哋今次又要去参观，又会见识到啲乜嘢咧？不如揾个专家同我哋讲下啦。 好，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香港嘅香港戒毒会嘅社工，仲有2012嘅香港精神大师郑明辉先生喺度。Hello， 早晨 ，Hello， 大家好， 早晨，早晨， 我哋叫你郑生定叫你阿明辉哥好啲啊？ 嗌我阿辉都得噶啦。 系啊，辉哥，辉哥你好。喂，介绍下嗱，我哋因为今次咧就想招募啲听众咧一齐去石鼓洲噶嘛。其实石鼓洲呢一个康复院啊， 系里边个运作啊，佢嘅即系主要目的系点样做嘅咧？系 哦 ，OK， 系咁，我哋香港戒毒会咧系喺1961年成立啦，亦都系我哋依家全港最大型嘅自愿戒毒机构啦。咁我哋会用一个医疗同埋社会心理嘅模式咧，为唔同年龄同埋性别、宗教背景人士啦，提供翻免费多元化嘅戒毒治疗啦。咁我哋香港戒毒会辖下系有4间嘅住院式戒毒治疗康复中心啦，咁当中就系包括到石鼓洲康复院嘅。咁另外亦都系有4间嘅社会服务中心啦，同埋5间嘅中途宿舍。咁系想一班康复人士啦，佢哋喺戒完毒之后啦，可以系提供翻一啲善后嘅服务俾佢哋啦，令佢哋更加容易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啦。咁头先我讲过就系即系4间嘅住院戒毒治疗康复中心啦，咁石鼓洲康复院，咁佢就系喺1963年成立嘅。咁最高我哋可以容纳到260人。咁石鼓洲亦都系即系现时本港规模最大嘅自愿住院式戒毒康复中心啦，咁亦都正如头先所讲，系即系一般人其实系平时系去唔到嘅一笪地方嚟嘅。咁喺石鼓洲里面咧，我哋除咗系为唔同年龄层吸食海洛因嘅男士提供翻个戒毒服务之外咧，其实都因应翻啦近10年啦，青少年去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嗰个趋势啦，即系食冰啊、K 啊、Cocaine 呢一类型嘅毒品啦。咁我哋喺2010年嘅时候咧，都开始推行咗一个叫 Project Sada 嘅戒毒康复疗程嘅，咁对象系18岁以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嘅男士啦。咁同时咧，我哋石鼓洲同埋香港戒毒会啦，近呢几年我哋都加强翻非华裔人士嗰个戒毒疗程嘅。咁亦都喺石鼓洲里面啦，我哋设置咗一个专属嘅宿舍啦，同埋疗程啦。咁另外近呢几年，我哋香港戒毒会亦都聘用咗一班离破议席嘅人士做职员啦。咁当中有几位更加系喺石鼓洲度成功戒毒嘅过来人，咁去担当翻我哋同辈辅导或者系社工角色，咁其中一位系喺石鼓洲康复院度完成咗个戒毒疗程，咁出翻去佢系读翻个社工课程，咁最近亦都系攞到个社工资格，咁翻翻去我哋香港戒毒会度帮手咯。 系 所以我哋听完阿明辉哥所讲之后咧，我会咁样理解咧，嗰度好似一个即系戒毒人士嘅少林寺咧，上咗山，经过修炼啊、康复啊、治疗啊，同埋好多专业人士帮手之后咧。佢落山之后咧，就是一条全新嘅好汉， 真系啊！ 仲会互相帮助添啊！喺呢度咧，就要多谢晒啊郑明辉先生同我哋倾偈嘅 ，thank you， 多谢你，明辉哥，系唔该晒。但我哋听完佢介绍啦，我哋而家就有机会邀请我哋嘅观众朋友一起去参观一下石鼓洲呢个康复院。 啊，系啊！ 其实咧，唔单止净系去呢个石鼓洲嘅康复院嘅，头先咧阿辉哥就讲咗好多里面嘅一啲嘅背景啦。嗰、那个地方咧，靓嗰个地步、大自然嘅风景啦、生态啦，好多雀仔去睇啦，仲要咧有好多山路可以行噶，所以咧即系呢一个都系我哋鼓励大家平时一家人咧可以出到户外，呼吸下新鲜空气。咁当然咧仲会有唔同嘅参观啦，会同大家玩游戏啦，会有分享啦，等等等等好多嘅环节，仲有歌手表演添。 系啊，咁其实都系一个早上啦。我觉得即系你话，哎呀，可能有啲人会担心，去到戒毒所，其实咧都系一个认识嚟嘅，认真地系啊，即系唔好用一啲歧视眼光，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嚟。 因为你都会即系可能你会想了解咧，就系话佢受到毒品嘅影响，咁最尾佢点样可以即系走出呢个困局咧？原来就系有唔同嘅康复院嗱，咁呢啲康复院咧又真系嗱位处偏远地区，但系又世外桃源。头先都讲到咧，嗰度即系鸟语花香啦，嗱嗰啲鸟咧。仲有来流来头噶喎，真系！ 你分分钟系同佢见个面 ，say 个 hello， 同佢影过相 啊！点解啊？ 系啦，因为咧佢就话啦，主题公园啊，海洋公园咧嗰面嗰啲嘅鹦鹉啊， 系 啦，咁佢就话系啦，雀仔啊，咁咧佢就话咧退咗休，即系其实可能就 系啊，同佢哋都有退役年龄噶， 即系表演啊嘛啦，咁跟住咧就会去咗嗰度咧，就去俾佢安享晚年啦咁样。 哦，所以谂下嗰个年啊。雀仔要安享晚年嘅时候啊，都拣喺嗰度，所以嗰个风景咧，我睇咗啲相咧系非常之靓噶。今次咧就有系啦，有机会啊，同大家可以去到啊吓。我哋系有一架私人嘅船咧，净系带我哋嘅听众去， 系我噶，其实 系你嘅。OK， 好啦， 我贡献咗我只游艇出嚟 啦。唔好以为游艇唔系啊， 哦唔系咩？我嗰只唔系游艇嚟嘅咩？ 小轮嚟嘅。 所以咧嗰个名额咧系非常之有限噶吓。希望今次咧我哋就用一个家庭嘅单位啦，2至4人嘅家庭咧都。 都可以参加，不过有啲嘢要提一提大家先咁。 系啦，咁啊，当天咧我哋就九点之前咧就要自己去到中环码头嗰度集合啦，咁啊带埋你嘅身份证明文件上船嘅，因为咧由于嗰个地方 即系身份证啫，其实简单嚟讲， 身份证啦，系由于因为咧即系石鼓洲康复院咧系一个即系比较独特嘅一个地方，所以咧个个都要带翻你嘅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嘅， 因为你要系喺度登记咗，我哋再汇报翻俾对面嗰度咧，话我哋有陈李张黄河嚟嘅， 你可以突然间话我觉得我朋友唔得嘅， 系因为 嗰严谨嘅， 因为嗰度虽然系俾我哋参观咧，但其实佢唔系旅游胜地嚟嘅， 冇错， 系啊，所以佢始终都系会有一啲嘅规矩限制嘅， 系啊，变咗你见到今次个机会就更加系可一不可再嘅，真系。 喂，咁衣着可唔可以着高踭鞋同埋着迷你裙去啊？ 咁就梗系 唔建议啦， 系啦，同埋睇边一个人着嘅啫。阿田嗰日佢谂住咁着嘅话，就直接出去打道回府啦，系咪？ 因为咧，佢就话落船之后咧，我哋都要行嘅一个钟头嘅时间啦。但系系唔难行嘅，唔会话攀山涉水咁，唔系嘅。 因为如果阿田都去唔到啦， 咁咧就会有一段一个钟头嘅时间要行嘅，咁先去到嘅目的地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建议大家咧着下啲轻便嘅运动衫，系啦，咁啊带水啊，带足一啲叫做防晒嘅装备啊等等噶啦。 不过咧都系虽然话一个小时嘅路程啦，咁 沿途都好多嘢睇噶， 沿途就 系 好靓，呢个就即系其中我哋一个卖点啦。 石鼓洲康复院， 我谂有好多可能行山嘅人士都会知道啊，即系哇呢个地方我平时我想去嗰度睇下，你都去唔到，今次有呢个机会啦。但系当然都要希望我哋嘅报名嘅朋友啦，考虑翻你哋自己嘅个人状况或者能力，即系譬如你会知道太细嘅年纪或者可能年纪比较长嘅话咧，即系要行成个钟系一程，咁一嚟一回嘅话都两小时啊，咁系咪最适合你咧？咁你哋就要自己考虑下啦。 系啊，嗱，我作为爸爸咧，我个人建议就系，如果你谂住嗰个钟头里边咧，你系要不停抱你个细路先可以完成到嘅话咧，你就要自己谂啦。即系有啲僆仔佢真系咧，佢唔想嘅，佢攰，佢要你抱。我哋系唔会帮你抱嘅。虽然阿祖哥哥好中意小朋友， 但系祖哥哥嗰日 系 系 啦，佢嗰日会唔出席嘅，避开啲小朋友嘅， 帮唔到你凑仔嘅。 系啦，所以你自己行两下，你觉得你可唔可以完成到咧一个小时嘅步行？佢就算唔系攀山涉水咧，一个钟就系一个钟噶啦。其实行唔行到咧？ 去但系回程都系要翻一个钟噶。 系啊，所以你一个钟就一个钟噶啦。如果你话喂唔得，我唔可以带咁多细路咧，咁你报名嘅时候冇问题嘅。 可以两公婆啦， 你开两公婆， 或者带个大啲嘅仔细。 其实我谂系啊，读小学嗰啲咧， 好多。 嗰啲系绝对 OK 好多噶啦，所以机会难逢啊！参观呢一个咧石鼓洲嘅康复院，可以见到美丽嘅风景，仲可以睇下呢个机构呢、這个地方点样帮佢哋咧变翻一个美丽嘅人生嘅。嗱，咁点参加咧？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第二打一条问题。 系咁啊，题目咧就系话咧，今次我哋嘅活动嘅目的地系边度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名额有限嘅， 系啦，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详细嘅登记资料咧，你可以同我哋出边嘅卡文哥哥咧。可以同佢再互相核对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想参观石鼓洲康复院嘅话咧，打嚟啦。问题就系、是、今次我哋活动嘅目的地系边度？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到，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责声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 陈百强摘星啊，唔经唔觉咧，呢只歌咧其实已经系八四至八五年间嘅一首禁毒嘅主题曲咧。 三十几年前啦 、嗯，不过而家啲歌词咧咁多年后听翻咧，一样系咁鼓动人心啊！我要踏上路途。 啦，曾志豪。 一时一时控制唔到。 几首咧？ 按耐不住真系，系陆续有嚟嘅会。 嗱，你头先就讲到啦，我哋即系唔同嘅年份有唔同嘅嘢啦，系咪？今年2019年啦， yes. 我睇咗呢个新闻之后咧，我真系好想我谂你哋两位未必答到我好多嘅。但我哋嘅聽眾可能可以答到我，一個辦公室裏面咧，其實佢哋有陣時有啲特別嘅規矩噶嘛。呢一個規矩咧，我有聽過嘅，但我唔知道原來係咁嚴格去執行，甚至會因為呢一個規矩嘅話，一間大型連鎖快餐店嘅 CEO 都要被落鑊炒咗佢啊！ 你問桂花田係啱㗎， 咩啊？ 佢一入嚟呢個 office， 佢就已經隔確守咗呢一個原則，周圍同人講我有 話 㗎啦，係 啊！我一嚟就已經同大家 佢自己有呢條規矩㗎，杜絕辦公室戀情啊！ 我自己機制啊嘛，我又保護阿華咧。 我真係唔明點解你要保護自己喎？喺呢一方面，你個機制咪開得太早啊？田， 總之唔理三七廿一啦，我即係證明我忠於阿華啦，係咪先啊？ 係啊，你放心啦， 我就係 阿華好放心。 心 噶， 想当年嘅，我唔系咁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仲有啲吸引力噶嘛？ 咪而家都有，但我 唔系啊， 佢未唱完。 唔系，咁所以唔系，即系咁啦，即系答俾大家安全。 唔系好啦，如果唔系佢累人哋冇一份工噶，因为你谂下，如果同阿田传出办公室恋情， 系 直情系会觉得，咦？你嘅判断系有啲问题 嘅。你真系觉得净系冇咗份工，佢嘅人生都摧毁咗啦，系嘛？ 人生我哋左右唔到，但系份工作咧，就真系老细会考虑唔系 你 个判断。 点啊？ 你 知唔 知啊？你工作压力会唔会太大咧？ 唔系啊，你减肥嚟嘅，你要 我冇讲啊，我净系话你工作压力好大啫。 工作能力同佢赚够两样嘢吓，唔可以挂。 挂钩噶，啱噶， 但系今次呢一样嘢咧系挂钩咗，点解咧？原来咧喺呢个麦当劳啊吓，佢哋系有一条咁样嘅规矩嘅，就系话咧，喺公司嘅高层咧系严禁同佢哋嘅下属拍拖噶。 系， 如果系嘅话咧，对唔住，你要讲拜拜同呢一间公司，唔系嗰个关 系 啊吓。 喂，真系冇谂过系即系讲佢，不过佢讲高层同埋 下属。先讲件事系发生咩事先？ 系啦，就系讲。 叔叔啦， 系啦，就系麦叔叔啦，咁样咧，佢哋嘅 CEO 啊，而呢个 CEO 咧，佢本身嘅小说嘅背景咧，都真系将唔同嘅餐厅咧，曾经系试过起死回生嘅，即系佢喺麦当当啦，本身咧就由呢个经理做起嘅，之后咧就转折又去过另外其他嘅一啲连锁嘅 pizza 店啦，喺英国嗰边英国人嚟嘅咁样，后屘咧就去到2013年嘅咧就重返咗呢个麦当当啦，嗰阵时已经系成为英国同埋北欧嘅麦当当嘅负责人噶啦。之后去到2015年咧，就成为咗成个麦当当嘅行政总裁 CEO， 有一个经理吓， 系啊，嗰阵时咧，佢成为咗 CEO 之后咧，系一度令到佢哋公司嘅股价咧升咗一倍噶， 即系生金蛋噶噃， 真系你谂下佢对于即系成个公司，即系譬如嗰啲外卖速递啦，同埋电话嘅电子付款服务等等咧， 即系啲新引入啲新嘅技术去方便啲即系嗰啲叫做消费者， 系啦。不过咧就系因为咧佢哋公司同时间咧都有一个嘅工作嘅守则嘅，就俾啲嘅高层嘅，就系话佢哋唔可以咧就系同佢哋嘅下属谈恋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系会被炒鱿鱼嘅。 其实系咪因为咧？我认真啦，佢借啲耳嘅咋，即系可能而家个经济佢去到 CEO 个位咁啊，肯定即系高薪要职啊咁。 佢帮你搵钱， 但系佢都会有另外一个 CEO， 一间公司唔可以冇咗个 CEO。 佢帮你搵钱，但其实佢有原因嘅，佢都话咗咧，其实同当日个 Me Too 事件嘅风潮都有关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话当年咧，即系其实都冇完到嘅，就呢、是、个 Me Too 反性骚扰嘅运动之下咧，其实唔多唔少啊吓，唔多唔少啊，真系美国嘅公司嘅高层咧都受到一啲嘅。关注啊，即系话，咦，佢哋同嘅下属有冇啲过分亲密嘅关系咧？有冇咧就因为佢哋嘅职权，所以咧就令到一啲女士咧要做一啲佢哋未必想做嘅嘢，变咗其实唔同嘅公司咧都加入咗一啲咧喺职场上面啊，上司下属可唔可以相恋嘅呢一啲嘅公司规矩咯？ 嗱，即系佢个要求咧好得意喎，真系主要系针对咧上司下属，即系你话大家都系平起平坐嘅，即系你话清洁婶婶大战呢个扫地阿姐咧系冇问题嘅，sorry 阿叔都得，咁就 OK 嘅， 嗌交咯，啲扫把摆边啊，摆翻好原位啊。 但系如果嗰个唔系扫把，系真系嗰个扫把系嗰啲 supervisor 嘅话咧，唔好意思啊，你上级同下属咧就淡咩啦。 唔系，咁但 系咁样，作为一个下属。认真啦、啊，我都好想，哇！ 即系当年 Richie Gere 嗰啲咧 ，Pretty Woman， 即系我都希望有个 唔系 Pretty Woman 又唔系一个好嘅例子嚟嘅。Julia Roberts 喺嗰套戏里面系做一个性工作者嘅， 佢都系由下向上爬啊嘛， 唔系同一间公司噶嘛，咁样 我都系当 呢个咩例子啊？ 呢个例子好咯，向上攀升啊！ 即系低层嘅，譬如小同事咁，我哇，如果有机会识老细，咁我一嫁咗佢， 嫁个有钱人， 我咪嫁个有钱人，我咪冇咯，我咪 我又唔系谂系咪？要找一个高层的，是大家一起工作日久生情嘛，很容易的，你控制不到的。 Whatever 是个女士是高级一点，男士高级一点，很难找一个永远是一模一样职位的嘛。 如果你是不是真的要有些事情要做的，就是说当真的大家、啊、电光火石 塌着啦， 系塌着咗一见钟情， 是打一个丑啊！ 啊，我都系咁话， 系啊， 一系就 系啦， 系咪先啦？ 喂，但系又唔系噶，有啲人会咁谂， 可能我拖地前途一片光明啦。 系啦，我拖得笪地咁靓，你而家叫我走，你凭咩觉得我走？喂，即同埋啱啱开始段关系嘅话，都未必稳定。 系我为咗你冇份工 嘅话，咁易搵工啊？我觉得呢样嘢又无理。 喂，咁嗱，我想问啦，如果呢条条例啊，我系咪觉得？ 其实个目的是点解呢、因为佢想杜绝一样嘢咧，就系佢而家声称你情我愿嘅，咁但系佢知道咧喺呢段关系里边咧，由于上司同下属咧个权力太过唔对等啦， 当然啦， 佢要杜绝一切咧，就系话究竟你呢段恋情会唔会基于佢话你如果同我一齐嘅，我俾你升职，我可以俾多啲报酬你，我喺呢个工作嘅环境里边，我给予多啲优惠俾你。佢话咧，因为冇人可以咧杜绝到噶，因为你或多或少噶嘛，譬如话 少少官官相卫嗰种嘅情况会唔会出现咧？ 一嚟系官官相卫，二嚟佢系保护嗰个下属咧，佢会唔会因为以权嚟谋私或者叫压迫咧？就系我唔同佢拍拖嘅话咧，可能我就会被排挤啦。咁所以佢就用咗一个咧好严嘅方法咧，你可以话 系 系啊， 佢 太严嘅。 佢个政策就系话，经理级以上嘅职员系禁止与直属或者非直属嘅下属谈恋爱咯。 咁于是乎，佢另一个保障就系佢杜绝任何一切，就话你今晚如果同我倾偈嘅话，咁咪有着数咯。你唔倾嘅话， 你 冇运行啦。系啦，即系佢令到啲上司咧掂都唔敢掂啲下属咧，咁你自己衡量啦，究竟系好啊，定系保护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并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会面是要澄清林郑月娥明年三月将会被撤换的传闻。而林郑月娥明天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代表国家充分肯定他的工作。陈淑庄相信林郑月娥会继续用高压手段回应示威，但他促请政府回应诉求。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说，如果中央政府真的好像报道所说，高度肯定林郑月娥的表现，他会非常失望，认为是显示近五个月的示威活动仍然不能够让北京了解香港的民情民怨，只是会令香港市民更加愤怒。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不过在前线混乱环境中未必能够事事尽如人意，而前线警察的工作压力亦都很大，但不应该因此令警员和记者的关系变差。警方亦都有传媒联络队在现场担当联络人或者是沟通者的角色，希望双方可以做到互谅互让。张建宗主持行政会议之前又说，政府会继续推动公开对话，期望在区议会选举之后筹备第二轮公开对话。政府亦都一直有和社会人士进行闭门的深度对话，官员亦都会落区了解民情。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刚刚举行的四中全会制定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决定。中国将会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和创新。习近平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将会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例如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威区，扩大对各国 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他说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和大胆闯，包括加快推进海南省全省建成自由贸易港，推进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战略性布局等。他又说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强化执法等。国台办等多个有关部门昨日公布26条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在上海，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说，这个是进一步公布的惠台利民措施，主导思想是两岸一家亲，亲王亲好。刘杰一说，今次的26条措施是在去年2月公布31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惠台利民措施，对台胞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让他们率先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广大同的台胞、台企在大陆的就业、创业、学习、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同等待遇，今后会不断为台胞提供更好的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2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4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5.6；美团点评96.35，系跌2.1；盈富基金27.85，升1毫；中国平安93.9，升6.5；友邦保险82.05，跌1毫；建设银行6.49，升1仙；中国人寿21.3，升5毫；中手游4.05，系跌2.1；华夏沪深345.7，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澳元0.68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6，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2点，升432点。港金现价报140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美元，卖出150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泳池对出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咧，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有条支路落翻去深井嘅，咁由于较早前有坏车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坏车咧就拖走了，封路重开，只是影响到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丁九，亦都影响到丁九桥落返去屯门公路就行车缓慢的。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只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回旋处一带就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

真係多謝大家踴躍嘅支持啊！ 啊 名額已經 爆咗啦， 係啊，滿咗啦，係 啊，咁啊，成功登記嘅聽眾咧，我哋之後會有同事咧再聯絡你嘅，因為今次咧可能需要嘅多嘅資料啊，係會多啲嘅，因為我哋即係要申請一個批文嘅，咁變咗咧就我哋會有同事再聯絡你噶啦。但大約咧，我哋嗰日咧就一定係會喺呢個上晝九點咧，就係、是、呢個中環碼頭啊，咁樣咧就喺嗰度集合，有船咧就一齊咧去到呢個石鼓洲康復院嘅。 係啊，總之多謝大家支持，因為咧證明你都好關心我哋嘅社區啊，究竟點樣幫助我哋咧，就重新投入去呢一個人生市場。 係啦， 好啦，我哋又翻嚟小確幸啦。 小確幸啊，係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煮嘢食嘅有一啲方法咧，其實真係。真系一个小小嘅步骤，你多咗呢样嘢咧，就会令到你煮嘢食嗰样嘢咧，即系令令社会有唔同嘅，即系少少嘅改变，就变咗大大嘅收获啦。 喺呢方面我好有经验。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哋平时煮嘢食 系咪日日都要食啊？ 唔系，因为你明明啊呢排咧，我喺度咪翻啲漫画书咧，咁啱俾我咪到其中一本 《小厨神》， 唔系哇九四年代嘅版本《酱太的寿司》 哦。 我好了解到一个小小嘅 tips， 因为佢有几个 chapter 都系话咧，哇！你知唔知佢点样起死回生咧？可以赢到场料理比赛咧，就 系 用一个小小嘅东西啫。 系啊， 不过唔知真定假，我信佢啦，我相信佢哋呢啲料理漫画都系真嘅，真系。 我以为你睇极都系味王嘅啫，你就系想做 好劲噶嗰啲，都 系 一样咁旧。其实我哋睇嗰两本真系，唉，样衰到爆真系。 嗱好啦，咁啊，曾志豪，嗱你平时咧入厨房嘅机会系少嘅，但系你有冇学到你阿妈啲少少秘技？ 我真系嗱，我。睇嗰个漫画嘅其中一个秘技，睇下你觉得应该你以主妇嘅经验话，觉得啱唔啱嘅？佢就话如果想带出嗰个食物嘅鲜味，佢就话咧啱啱好咧要揾一样相反嘅材料咧摆落去嘅。譬如佢话咧，佢其中一个咧就想譬如话佢话想带出嗰、那个系啦，要咸嘅，落少少糖。佢话调翻转，佢话咧想有嗰啲鱼嘅鲜味啊，或者有啲味咧。佢话落少少嘅盐落去，佢话就会楞到出嚟噶啦，咁样系啦。 我真系一个 tips 都冇得教大家。对于我嚟讲，我煮得到冇火速嘅话咧，我觉得已经系一个生活嘅小确幸。 又唔使啊， 系啊，又唔使嘅，系 好大压力嘅，即系因为讲真，譬如对于好似我呢啲咁样啦。平時入廚房嘅，入廚房嘅話咧係有壓力嘅朋友咧，呢一集阿天力教大家嘅小確幸，就可能有啲少少嘅知識，就可以令到你咧放下心頭嘅大石，所以應該要聽啊。 哦，係啊 ，OK， 嗱，真係好簡單嘅，即係 頭先我嗰啲啊，我啲幾型係咪？ 你呢啲都係有啲河車嘅，河車係咪啱？ 啱個河車咯， 啱河車。 又或者擺個羹喺個煲底度就唔會煮窿嘢啦。 煲粥係啦， 煲粥啦， 就 係 呢啲咁。係 啊，哇！呢個好耐， 我真 係 我 都知， 我都話我唔知，我少都話我唔知。 係咯， 鐵咯。系嘛？胶 系铁匙羹， 瓦匙羹 哦系 系咩？ 系啦， 原来唔系铁 匙羹唔得嘅咩？ 瓦匙羹我听到嗰啲系嘅，咁、 哦、 你试下铁匙羹系点咯？ 铁匙羹会唔会佢有多啲嘅铁质咧？ 唔知道、啊、 会唔会身体健康？ 如果个铁质真系由只匙羹度俾你嘅话，你想唔想要？ 想 系嘛？ 其实咧，即系因为咧。真係嘅，即係如果淨係講煮食咧，即係講幾個星期咧都未講得曬，因為中國人咧即係烹調嘅方法千變萬化，咁啊食材新鮮我哋嘅係咪先？所以咧唔好想搞彎嗰啲食材咧，咁啊要識得點樣去即係攞到佢少少技巧咧，咁啊 very good 啦。嗱， 同我哋玩下。 首先譬如要即係你買咗啲冰冻嘅啫，嗰啲叫做要解冻嘅。 我哋比赛啊！ Okay, 我同阿祖比赛啊！ 好 斗衰啊！ 唔会啊！我有酱太的寿司呢个礼拜猛操狂练， 味王系我师傅啊！ 呢个样真系似味吉羊真啦，真系。 好解冻， 好解冻， 好 唔要用呢个叫做微波炉、焗炉或者锅波炉， 系 咁用咩解冻？ 我会用嘅方法系喺个洗手盆嗰度，厨房洗手盆咧就开咗，即系浸咗一啲热水，跟住就摆佢落去咯。 熱水是会破坏食物表面的品质。我会建议撒一堆盐落去。加拿大里面。 撒米落去啊不如。 盐是可以溶雪的。盐有吸温的作用的。信我。攞堆盐摆上去。降温。 是啦，我用这个方法是我妈教我的。你不是说碧莲错啊，你够胆。 碧莲生你出来本身已经。 你想讲咩 都几啱 的。开心的结局啊。 是啦，都不错。 开心得你的结局啊。是咪 好，边个有信心自己拿 我。我有。 我 OK， 对不住啦，黄耀祖。你是全输的。 耶！ 嗱，唔系佢全输啫，唔等于你赢嘅。 嗌得咁开心啊，嗱你吓。 因为全输系点解咧？系因为如果用热水咧，你系会破坏晒。 晒里面咧嗰啲肉里面。 我咪啱咯，呢句 我 啱啊！ 我嗰啲系有包装噶，即系譬如我有一包，譬如我有一包香肠要溶雪， 你唔会攞热水嚟滚佢噶， 摆落去咁咪溶咗 得噶。 唔系啊，真系唔系用热水 咯， 热水系会 我仲咁有 第一 round 温你就放弃啦，我已经成功啦。 热水系会破坏咗个肉质嘅鲜味嘅，虽然你头先话咧，我有包袋胶咗，但系咁你有热气噶嘛，你啲热会渗咗里边噶嘛，一样啫嘛， 系 啦， 撒盐。 唔系，佢又冇话要撒盐咯。 杀龙巴 要杀车 嗱，其实咧最简单最好咧就系就咁去天然就咁自然解 佢，想 吓 佢， 咩自然 又话小确幸嘅， 吓 佢嘅话咧， 少少贴士 嘅，吓佢嘅话你都真 系 好俾面啊，俾你知， 我以为起码停先嘛，加啲嘢上去咁样啦， 即系天然解系最好噶啦， 用盐都得噶嘛。 仲有，如果真系要解嘅话， 即系要快啲啦。喂，有阵时我放工翻嚟，我要解冻嘅话，我冇咁多时间。你天然解冻，你摆九个钟咁样嘅话，估一阵嘢。 听佢讲埋先，听佢讲埋先。 咁急食就唔好食啲冰冻冰鲜嘅嘢啦，系咪啊？ 咩啊？就是、因为咁急啊，好多时候冇时间买新鲜嘅食材啊，先至会将好多嘢雪定喺个冰箱度啊嘛。 仲有就最好咧，就做好准备。嗱，自然解到就自然解啦。佢话如果唔系咧，最好用冻水摆喺冻水里面咧，等佢去。即系溶雪，咁、 okay. 都唔好用热水啦、 哦。即系冻水就唔会影响到嗰个食物嘅质素嘅。 啱啦，啱啦，系啦。咁、 哦、 啊， 学多一样嘢都。 咁啊，即系冻水解或者天然解咯。咁呢个最简单啦吓。咁啊，喂，你唔使我搵资料睇下，你自己加盐啱唔啱啊？你加 你好了解佢啊？系啊，佢唔中意输噶嘛？ 唔系，我想睇下有冇得更好啊！真系。 O K， 嗱盐咧，你就咁摆食物，唔系样食物都可以咁样摆盐落去，除非你腌猪肉我煲粥啦咁样。好，第二， 喂，原来真系盐水咧，爱嚟解冻嘅话咧，佢可以个时间都唔少噶，即系可以悭好多噶。 哦，即系悭 好多 时间，加啲盐 落去。系啊，系啊， 系啊。O K 嘅，都系冻水啦，唔系讲。 系啦，冇错，其实咧同佢结合一齐嘅，都系摆冻水，不过咧就加盐，就变咗系盐水嚟解冻咯。 系啦，咁就唔好，就唔好用热水。 我就知盐水咧，平时譬如我买咗啲蚬翻屋企要煮嘅话咧，就会即系浸住啲蚬咧，你就会撒 啲 盐喺上边， 都去套沙。 系啦，都去套沙，起码都识呢一个嘅我。 哦，其实就唔需要嘅，好似话就咁，你冻水咧，即系冻水啊，即系水喉水咧，佢因为佢系生活喺海里面噶嘛， 但有盐我成日觉得好似似海水多啲嘛，咁咪未套沙咯，但都系好似我阿妈教嘅，你咪又笑我阿妈。 套沙系罗文嗰度嘅， 浪淘沙啊嘛，你想讲？ 浪淘沙，我愿去。 第三只曾志豪，停 ，OK， 好啦。你再唱歌我罚你啦，好唔好啊 ？OK， 好，听住。 罚我咩？ 好恶， 罚我罚我撒扎盐落去。 好啦，咁啊嗱，煲鱼汤，大家都中意饮鱼汤系咪？咁煲鱼汤点样先唔即系会辟咗佢腥味啦？唔系要加姜，亦都唔要加 黄。哎呀，我想唱歌 就系知道你呢啲会咁样啦，一啲技巧啫，其实 技巧都加一啲嘅食材落去 嘅，唔使加嘢嘅，只系你煮个方法系咁样咧就得噶啦。 好，我估 唔会 煎一煎条鱼先， 煎一煎。 我依稀记得我阿爸好似有做过类似嘅嘢嘅，但我唔知系咪为咗要唔腥，但系我话煎一煎条鱼先啦。 我估到， 嚟啊， 都系撒盐。 你全部都会坚持， 因为嗰啲盐啦， 盐真系好紧要。 系啦， 全港嘅歌词 同你攞小梳打粉一样，盐可以辟味嘅，一定系可以。 唔要加嘢咯， 我唔要加嘢， 都唔要加姜、加盐、加胡椒嗰啲。 即系只不过系就咁， 有冇 煮法？ 即系一个煲嘅方法， 但系有冇加步骤啊？咁样 加步骤， 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嗰个要煎一煎嘅歌，都系加咗个步骤嘅， 应该唔啱嘅。所以 煎鱼咧，其实系 O K 嘅，有啲人都会煎煎。 但系佢话唔要加步骤啊， 即系有啲可以煎。有啲唔煎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想， 梗系啦， 系啦，唔系嘅，咁系啊嘛，唔系 样样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嘅啫嘛， 系啊， 呢啲可以唔煎就死咩？咁啊，你唔好要我闹你吓， 你闹咗啦。 咁但系要有个方法咧，就系讲紧 隔水蒸。 加水蒸煲鱼汤，好犀利！你记唔记得做咩？ 佢离巢都多我想讲，你去咗外地， 你煎完之后煲鱼汤又好好咩？ 呢个真系会好多人咁做噶，点都话。但你而家隔水蒸鱼跟住煲汤， 隔水蒸，等啲鱼汁滴落个汤里边， 就精华啦。 咁咪精华咯？呢啲系同湖滴流越南咖啡提话，唔系个个都系你咁噶嘛？条鱼 系啊， 蒸咗七个钟头，跟住梅晒。 生佢咁样， 令到佢唔声。 佢话咧呢度咁讲吓，煲鱼汤要用冻水。 鱼袋 要用鱼袋只系话等佢唔好有啲骨走咗出嚟嘅啫嘛。嗱，要佢话要用冻水连埋条鱼一齐煲，个技巧就系、 是。煲汤都系攞冻水煲噶 啦，听人讲埋先啦、 啊哦， 我都想讲嘅。 喂呀，有啲唔系嘅，啲人会中意咧。 你讲多次点样将个鱼骨同个鱼肉分开？ 我冇咁 讲，即系唔使骨肉分离嘅一嚟就。 鱼汤要用冻水连埋条鱼一齐煲，咁但系问题系。佢只要一次過，譬如你預咗預咗，譬如五個人飲嘅份量，你一定要一次過加曬五個人份量， 即係唔可以再加水， 可以再加水，係啦，一定要預足夠嘅水放喺個魚湯嘅裏邊咧，咁咧中途加水就會減咗個鮮味。如果你咁一次過煲咧，係會減少咗嗰個魚嘅腥味㗎。 但係你頭先話撇走啲腥味喎， 腥味咯，係咯。一次過咯，一次 即一次過加水，加一次過用凍 水 嚟煲佢、 哦， 就唔好煲到一半話啊，爭咁十 mm 又再唔係 mm 十 ml 又再倒少少落去， 嗰啲就會破壞佢嘅鮮味。但係如果一次過用凍水加埋條魚一齊開火煲咧，咁就會冇咗腥味嘅喎。係、 哦、 啊， 咁 樣 樣 嘅，係因為有啲步驟，咁你知道咁就可以冇咗腥味啊嘛。 好好好， 嗱，記住唔好中途加水喎，加水就會破壞咗營養嚇。咁好啦，煲老火湯咧，即係話煲嗰啲起碼過个几两个钟头嗰啲啦， 又要做咩啊？ 系啦，咁点样煲法咧？平时 唔系咁，你要讲个目的噶嘛？系会话加啲咩就令佢更加老火、啊？ 如果你咁问嘅话，我 唔系 咁答噶。 佢都未讲个题目出嚟、 哦 okay ， 即系煲老火汤， 你明唔明白？ 煲老火汤系要你加啲咩就会令到佢变得老火啊？ 系啦， 变得鲜味啊，变得唔煲窿啦、啊。 唔系，我就 系 想问你，知唔知平时你哋点样煲啲老火汤先？我先会再讲 嘛。哦，有啲水啦，有啲材料啦，同埋要开炉嘅。 啊，唔系我明。慢火 哦，可能系 真嘅，因为慢火， 几时慢火啊？ 几时开头攞大火，冚冚冚嘅，冚到咁上下就慢火。 好啦， 我同佢嘅谂法一样，因为我见我爸系咁嘅， 系啦。 咁你，我想问啊， 老师要抄我功课， 你先 我攞咗饼干出嚟嘅， 系继续系， 系啦，佢有标准答案。 好啦， 所以系佢抄佢个答案先。 跟住点啊？点啊？ 唔系咁啊？就问题系你系材料连冻水一齐煲，定系煲咗啲滚水先落材料啊？咁样一个步骤嚟噶嘛？ 滚水连材料一齐煲，定系滚水加材料一齐煲？ 对于我嚟讲，都系一煲过啦，冇分别嘅。 定系滚咗水之后先攞个材料去煲啊？ 哦，应该系我其实未煲过。 水滚茶靓，我估水滚咗先至摆啲材料落去。 水滚先。因为我平时整即食面都系咁噶嘛， 我抄我啦， 我用即食面做例子噶，你系每一次过将佢连饼连水一齐煲落去嘛，譬如我十鸡蛋都系噶，十鸡蛋你都唔可以连蛋连水一路煲滚，因为会爆蛋噶嘛，先煲滚个水再摆蛋落去，所以我觉得正确答案应该系 A， 系啦，就系热水啊。 即系煲滚咗水先， 系要一次过一齐落嘅。 对唔住啊，系由冻水里面咧连埋材料咧一齐煲，煲到咧佢滚咗啦，滚起咗啲水啦，咁跟住咧先开细火。咁觉得嗱，先开细火，慢慢先煲落去。如果唔系，你好快都冇晒嗰煲汤噶啦。咁好啦，咁点咁加水？头先嗱，讲紧冻鱼汤嘅时候咧，咪话要一次过你煲几多就煲几多水啦。 呢个要不停分开加水。 咁究竟得唔得啊？呢件事 可以 不停分开加水， 不停分开加水。 即系话，譬如见到煲 中途补给站， 哇，咁 系咁加， 系啦。 嗱，我有参考 嘅，嗰个浓味咪冇咁重咯，即系老火汤啊嘛。理应就要慢慢我哋煲汤嘅精华，就越煲越精华咁噶嘛。你加咗水就沟气咗。 唔得，我觉得黄同学系唔啱嘅。如果咁样嘅话，变咗煲中药咯。出到嚟就五碗水变成一碗水噶咯喎！ 你个完全 KO 咗佢。 系咯，阿黄同学，我身为一个病人，我好明白饮中药嘅原理嘅。同埋我成日光顾 呢个， 我光顾打边炉嘅时候，佢哋都系咁加啲水落去噶嘛。 我 系咪 keep 住加？ 我有错， 你真系冇人。 黄同学掹耳仔， 其实我都几犀利啊！我每一次都咁肯定去答，但我每一次都错晒。 好啦，阿豪同学咧就啱晒啦。 冇错。 咁咧即系发现唔够水嘅时候咧，加啲咩水咧？加啲冻滚水，嗱唔好加生水。 哦。 冻滚水 已经煲咗噶啦， 亦都唔好加热水。OK， 得加冻滚水。 冻滚水同冻水有咩唔同？ 冻水同冻滚水系两样嘢嚟嘅。 冻滚水 系水喉水，冻滚水系煲咗而摊冻咗嘅水叫冻滚水，明唔明啊？ 我明喎呢个，我都明 啦， 记 住咯。咁佢话见到咧，发现啲汤咧唔够咧，唔够水可以加冻滚水。如果中途加冻水咧，系会令到啲温度咧突然间起咗变化咧，嗰啲蛋白质同埋嗰啲脂肪就会凝固咗就唔好噶啦。 系变咗白色一饼嘢咁样噶 啦，影响 咗 营养同埋嗰个叫味道噶啦。所以记住加冻滚水，各位家庭主妇。 知道， 其实咧，煲炉火汤点解系好似头先话阿祖祖话咧，咁你不能加咪稀晒咧？其实唔会嘅，因为嗰啲 有错。总之我讲咩你哋唔信咧，你就有神机噶， 精华会不停喺度熬出嚟噶嘛。 因为嗰啲 地狱厨神，你估假噶？ 因为嗰啲材料喺晒度噶嘛，所以你不能加水咧，系要达到嗰个时间系啱嘅。咁个份量咧，你可以不停咁加噶。 好， 达到个份量吓。 多谢， 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叫做汤啦吓，未講完煲湯，講完呢個叫做魚湯。 咁你平時衝凍水涼有冇問題噶？ 咩啊？ 你一衝凍水涼，會唔會啲脂肪停住 咧？都係咧，落啲鹽同撒兩片姜。 頭先佢話咧，一落凍水，脂肪就停曬。 總之就係咁啦，你記住技巧啦。OK， 好嗱，到下咁啊，而家講下蛋啊，好嘛？ 好啊，好啊。 蛋 我好中意食蛋嘅， 最簡單、最常試嘅。好，大家煎蛋有啲咩技巧？炒蛋有冇啲咩特別嘢？ 有，哇！有由頭講起啊。 边样嘢边个蛋先炒蛋定煎蛋先？ 我讲你哋自己个人啊。 哦，要烧红咗个镬，不过唔好太劲。咁然后就加啲油落去，咁个油咧要热要滚嘅，就唔好咧即系仲系太冻嘅时候咧就打只蛋落去，如果唔系就会窿噶啦。当佢啲油系滚热嘅时候咧，你就打只蛋落去，马上收细火。咁佢就唔会令到个底煎窿咗，但系佢又可以用啲热咧慢慢烘佢，越煎就会越靓。因为煎蛋方面我 系 好有技能噶，真系。 喂，其实真系如果有个我只圆镬咧，而家啲 pan 未。平嘅唔好噶，有我啲圆镬咧，之后咧佢仲会爆晒啲窿窿边咁喺度咧，哇！嗰个一流啊，真系。 我都有煎蛋嘅，我就中意食一面嘅太阳蛋，系啦，即系唔会反只蛋咁样嘅，我都系嘅，要多油。呢个系我嘅技巧，油多同埋要热，我咧就会将嗰、那个我用我唔系弧形嘅镬嘅，我系平 嘅， 煎 pan 嗰啲嚟嘅。跟住但系我会攞起少少嗰只镬咧，令到啲油咧集中啲喺一边嗰度。跟住我就会攞个镬铲咧，就将嗰啲滚油咧就淋一淋上去嗰个蛋嘅上面嗰度，就令到另外一边咧都有少少熟嘅感觉啦。 好嗱，而家就系想教下你，唔使用油。都可以令到你嗰隻蛋，唔係講緊煎蛋一定要油啦。 係咯係咯。 但我講緊唔使好似你話攞啲油淋佢， 淋 佢個鍋。 我唔會淋佢嘅。 係啦。 係咯。 即係點解啊？ 我頭先咪講咯，下面烘曬咪得咯。 係啦，即係大家個方法唔同啦。 係啦。 煎荷包蛋。 係。 加啲乜嘢可以令到個蛋黃又嫩口又 順我鹽啊？加鹽。 嗱，順我。我俾三樣嘢：鹽、糖、水。 鹽。我信佢啊！我信佢，我冇啱过，我就唔揾猴仔跟。 其实我谂住坚持到底，实中一次啊！ 系咪 加盐啊？ 对唔住， 我好忍唔信你，攞啲报纸抹佢块面啦，帮我，唉，好嬲啊！ 嗱，佢话咧喺即系喺只蛋落咗个镬之后咧，佢话咧只要你喺嗰个叫做蛋黄上面喺未凝固之前咧，即系佢仲喺度倾啊喐下喐下时候咧，之前加一汤匙嘅冻滚水喺嗰度。就可以令到你个蛋黄又黄又嫩口噶啦。 如果再加啲盐落去咧， 咁就 会咸咗啦， 就变咗咸蛋啦。如果你想煎蛋变咸蛋嘅，信我啦。 措施是在去年2月公布31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惠台利民措施，对台胞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让他们率先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就业、创业、学习、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同等待遇，今后会不断为台胞提供更好的条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以下。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 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2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48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6，升6蚊；美团点评97蚊，跌1.4；盈富基金27.85，升1毫；中国平安94蚊，升7.5；友邦保险82.3，升1.5；建设银行6.5，升2仙；中国人寿21.2，升4毫。工商银行5.81是跌1仙，中手游4.03跌2.3，中国移动64.55升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098，瑞士法郎7.922，澳元5.409，加元5.957，新西兰元5.024，欧元8.71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3点，升462点。港金现价报140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23美元，卖出150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同埋绕道咧，近住丽港城噶。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噶，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落山道噶，咁反方向去观塘咧都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就挤塞。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龙排到落桥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和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不要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和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喺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睇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李伯伯，我知系咪唔跟我走？ 老婆，我系会自己一个人留喺香港嘅。 你真系唔跟我上大湾区一齐住，系咪收埋第二个？ 老婆，我唔想同你犯法啊！你知嘛，我哋个公屋单位咧，如果有超过3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或者丢空嘅话，可能就会俾房屋署收翻个单位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阿 May， 你喺边啊？ 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 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重新接起。 钟楼成首歌都带有浓烈向黎明九十年代电信广告致敬的意味，仲揾咗雷仲德嚟主理，而且仲有黎明 featuring 嘅版本。阿妹，究竟你喺边呢？赞你咋！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黄伟文，监制 Juno 加上雷仲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麦浚龙《忘记和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演员是不是真的很辛苦的？ 等他回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间接紧唔知 三个剧集， 三个剧集，我喺度喊， 嗯， 我就系问自己，我究竟喺度做紧啲乜嘢？ 系 我究竟仲系唔系喺度演紧戏？我究竟系唔系仲可以好好咁去做好我嘅戏？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啊？ 咁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 寻找快乐的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46%啊！哇，而家嗰个红火咧就系继续噶，啱噶，因为我哋办天文台嘅预测咧，我哋认为起码都会延续到 咧，持续去到五点啊， 起码去到五点钟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听咧司机大佬咧，大家好嘅。 剛才在網上看到一些即是資訊都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我覺得 世界各地呢，即我們香港大家呢就知道我們考過那個叫做車牌，即是考車牌之前我們有路試的， 是 對很多呢那些符號， 你說筆試的是嗎？ 筆試是筆試的時候呢，很多符號啊，那我們 要熟悉啊，要認知啊，因為我們在香港駕駛就知道，哇，一看到這個我們就有些什麼不做得，什麼做得的， 沒錯沒錯， 但是因為我們即香港地方比較細小，所以呢基本我們嘅路牌嘅標示咧就比較簡單嘅， 係 唔用 常見嘅， 即係常見難嘅，即係總之世界各地都會見到呢啲嘅。 對我嚟講，香港最騎呢已經係有隻牛出嚟嗰啲咯，即 係 譬如你去到大嶼山啊，或者入機場嗰條路一帶咧，就會多咗呢個路牌提醒你，係有嘅， 係 嗰度已經叫做係較為即係比較得意嘅啦嚇， 叫做另類少少啦， 係 啦， 冇錯， 我哋市區見唔到噶嘛，咁但係咧喺外地咧就即 係 任何地方嘅國家咧，佢哋嗰啲叫做標誌符咧都好得意嘅，咁譬如我见到有一个咧，有一个就系斜度，三角形先嘅，一个三角形先嘅，咁啊见到咧有个斜度，咁斜度系点样咧？见到有坐轮椅嘅人士喎，嗱，因为我哋平时见呢啲标，我哋香港唔会有见到有坐轮椅人士嗰啲符号噶嘛，即系嗰啲标志， 交通标志， 系咪比较少啊？ 我冇见过， 我冇乜点见过， 唔知系咪一定冇，但系我冇见过咯。 系啦系啦，咁可能有嘅，咁但系呢个符号咧就系写住咧，喺个斜度，如果轮椅人士咧，如果坐咗喺度咧，就斜咗落去嘅时候咧，系啊，斜系危险噶，佢仲有速度噶，有埋后面咧，即系挖出嚟咧，有埋速度风嘅， 即系斜落去噶啦， 系啦，好有画面嘅，跟住。下低咧个角落头嗰度咧会即系喺个底嗰度有啲咩咧？ 有只鳄， 竟然有条鳄鱼啊！ 系 即系个标志，呢个 呢个标志系提大家咩嘅咧？咁样即系 应该系咪 有鳄鱼？ 小心斜路， 小心斜路，同埋下边系水潭咯。 系 即 系 直情下边唔系陆地系水咯。 系啦系 啦，因为鳄鱼就好明显话俾你听，应该就 系 有同水嘅地形有关啦。 系啊系啊， 但我觉得佢用一个轮椅人士咧，又几即 明白啊， 因为咧佢容易画到嗰个速度出嚟啊。因为佢有嗰条系斜路啊嘛，轮椅嘅人士咧，如果一个斜路道嗰两个辘咧，其实可以上得几快噶嘛？ 系啊系啊，因为都系危险噶嘛，叫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咧，譬如 当你遇到譬如我哋香港咁啊，成日都叫大家唔好酒后驾驶嘅，系啦，咁啊，咁点啊，咁但系你驾驶人士咁，你都要即系嗱，饮咗酒唔好揸车啦， 系， 咁但系问题系。咁路面上面總有遇到一啲叫做醉酒人士噶嘛，咁佢、竟然咧又會有個牌，我哋譬如係咪應該中環都有好多灣仔應該有啲咁嘅牌咧，係咪先？係咪應該有啲咁嘅牌咧？咁外國咧就有啲嘢牌啦，又係三角形嘅，就係嗲嗲嗲咁啊，即係叫大家留意 黃底黑邊嘅， 注意注意，咁注意啲乜嘢咧？咁佢就見到有個男人嚇，即係個樣貌啦，就似呢個男人咧，因為佢冇長頭髮咁啊嘛，咁就趴咗喺度，好似咧小朋友拉牛牛咁做咩咧？但係前面咧就有个玻璃樽， 我以为奶樽嚟嘅添， 我都以为系个 B B 喺度搵一支奶樽。其实咧，佢因为佢有英文写住嘅，佢话小心啊，呢度可能会有醉酒嘅人士行过噶。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 warning 提示啊 ，drunken people crossing 啊， 系啦系啦， 即系佢咁样写 出嚟嘅， 因为佢就想做到嗰个醉已经嘅，醉醺醺爬都爬出嚟精子噶嘛， 好即系好入型入格 嘅。即系因为呢个就似头先讲嗰种咧，香港就。小心有只牛行过，佢而家就小心有只猫行过，点解咩啊？猫咗啦嘛， 系啦，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啦。 呢个几有趣，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啦，系一个菱形嘅嗰、那个牌啦。 O K， 唔系，其实佢长方形嘅，不过里面咧系有个菱形框喺度咧。咁做咩咧？就话啦，哎。佢又係好有畫面嘅喎，有一架車衝緊過嚟嘅時候咧，即係佢又後邊畫幾畫喺度嘅時候咧，就話：，哎，衝緊過嚟嘅時候，喂，你小心俾車撞到啊，撞到你飛起啊咁樣。 不過佢就誇張啲，個人啊成個跳，即係撞到咧彈起咗嘅， 係直飛起咁滯啦，係啦。咁即係話嘅小心速度啦，照大家 小心撞到車咯，係啦係啦。 咁啊，另外仲有咧，有啲叫做世界各地咧，有啲叫做 冇，我中意你有一個叫做時速限制嗰個牌喎。 啊，系啊，系啊，时速限制嗰块好得意。 嗰个摆明系幽默嘅，应该唔会系真噶系嘛？如果唔系，仲唔俾人告到甩款？ 我觉得有啲系唔系真嘅，有啲系恶搞嚟嘅。 我 觉 得 系， 系我都觉得。 因为点解咧？你讲嚟听下嗰、那个。 系啦，咁咧就有一个咧就路牌啦，咁样就好似红绿灯咁，有三块嘅。 系。 咁啊，三块咁啊，四四方方咁喺度做咩咧？咁跟住咧，佢就话 speed limit。即係話有速度限制，速度限制咁，咁大家明啦，譬如80、80、120、120啦咁。但佢又多下的嗰兩格做咩呢？一格呢就寫住 man。M-E-N， 男士 系啦，咁男士佢就有140呢个字。 系。 咁再落一格呢，咁有啲咩呢？佢就有 women， 系啦，女士。女士嗰个阴公猪啦。女士嗰个呢就係得等等下得35隻。即係嗰个。 即係速度限制有男女之分嘅真係。 俾佢连40度个尾数都冇喎， 系啊，所以点解我话呢个正常就唔系真 嘅？ 喂，如果唔系男女平等嗰啲，仲唔告你啊？ 系 咪 有乜理由？呢个有恶搞， 有乜理由？即系所谓速度咧会有男女之分咧？即系佢背后当然就话女人好危险噶，唔好揸咁快啊！你最多揸35好啦。诶，我哋男人好劲嘅，140都唔使惊啊！咁样即系背后就讲呢啲玩笑咯。 除咗你讲咗好多路牌之外咧，我见到有好啲咧世界各地嘅奇怪嘅交通规矩啊！如果我哋嘅听众咧，你哋都有试过经历过。或者有見過一啲嘅路牌又好啦，交通規矩又好啦，都可以咧喺網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不過我見到有一個咧，原來西班牙係咁嘅喎。佢話咧，如果嗰個司機咧係戴眼鏡嘅話咧，你架車上面係一定需要配備一個視啤眼鏡，以防你副眼鏡出咗問題嘅話咧，你都有視啤可以用。 我覺得呢個真係需要喎。嗱，你雖然你話係咪一個法例係即但係呢個係保障一個，因為佢嘅眼咧，佢睇唔清楚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眼鏡爛咗或者甩咗條鼻， 係 咁你點揸車啊？ 咁但係一個視力正常嘅人都有權可以突然間眼澀啊、眼乾嘅喎。 唔係，咁呢個 所以你要準備眼藥水或者假眼啦。 咪假眼啫， 即系假 眼睫毛，佢讲紧眼睫毛可以甩嘅。 嗱，好啊，呢个咧，我觉得系以安全为例。系，咁但系我想话，俄罗斯嗰条规矩，我觉得点解要咁样咧？ 我谂即系有啲可能好污糟啊。 嗱，俄罗斯咧，佢就话啦，佢话咧个车最好保持全车光令令、干干净净、立立令咁样。佢话如果你开污糟嘅车咧，即系如果你系揸住架污糟车喺条街度咧，佢话最高可以被罚款2000卢布噶，即系你架车污糟， 车污糟都要罚 嘅， 车污糟都要罚啊！ 咁你谂下，咁其实几多地盘车系咪要罚咯？你话即系譬如成日都走到 系啊，好多泥扮噶嘛， 你净系将军路嗰度行一转出嚟都污糟晒啦。 我想讲日本嗰个， 嗱嗰个好好噶。 日 本话咧，如果你开车嗰阵时咧，将路面嘅水咧浅到去行人嘅身上面度咧，司机要罚款，$65， 都唔少噶， 系啊， 都几成嚿水噶都。 系，但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就显示出嗰种即系要你体谅行人 啊， 要有礼貌咯。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啊。喂，這個、呢个咧系佢哋系日本人揸车又真系。佢禮貌到一個點嘅，佢都要顧住人哋嘅。即係譬如我都話啦，之前同佢哋即係喺日本揸車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兩秒停車位咧，佢真係可以攝到咧一隊人行過噶。你話你車與車之間可以一隊人行過咩？你諗下佢可以幾唔禮貌 嗱、啊？譬如瑞士咧就會 呢、這個我都唔明點解 告戒過嘅車主唔可以喺禮拜日嘅時候洗車咯。 係。呢、這個 解咧就 係咪應該希望你好好享受你嘅家庭樂，你唔好去洗車？ 定係因為咧，你喺禮拜洗車會令到其他人享受唔到呢一個環境優雅嘅 嚇？ 係啦，因為你會唔會整爛曬啲嘢咧？咁樣咁同埋佢話咧，嗱呢、這個盧森堡喎，佢話汽車一定要配備咧可以正常運作嘅嗰、那個刮雨嗰個雨擋啊，唔係嗰個嗰、那個 水撥 水撥啊水撥。佢話如果唔係唔一定要唔一定 要 擋 風 玻璃。 即系话你冇窗都唔紧要，即系冇玻璃唔紧要，但一定要有个嗰、那个叫做水水 我睇真系睇唔明嘅真系。有水泼，但又唔一定有挡风玻璃。 系啦 系 啦， 系真系。 好啦，咁我哋香港咧开车，即系买咗架车啦，系咪中意喷咩色都得啊？叫做 除咗你要申报翻之外咯。 当然啦，你因为申报翻运输署啦，但系喺呢度尼日利亚， 系 sorry 啦，对唔住啦，你架车咧，佢话你咩色都得。但是唯独是有一隻色 是 你是不可以噴的。 是。 是不可以将自己的车呢是噴成军绿色的。 哦、我想是即是费事混淆啊。 是跟他们的政府或者军方的车。 咁、如果是这样其实香港应该都有类似的。即是譬如你可以贴很多装饰但是你不能够令人误会了你是譬如警车啊或者消防啊。因为你有条反光贴纸、又或者黄黄蓝蓝绿绿呢有这几隻色的嘛。咁所以其实他都有讲就说你不准被人误会了你是这样咯。是的。 是啊。今日繼續仲有啲咩嗰啲叫做 我見到另外一個咧，嗰、那個規矩咧就係講到咧你喺考車牌嗰陣時啊，你哋又知唔知邊一個國家考車牌係最難考到啊？我睇到嘅話咧，我估真係咧，哇！我諗好，首先好多香港人咧。第一步会选择唔考， 系， 因为佢真系好复杂啊！原来咧最难考到个车牌嗰个咧系德国， 系， 佢话咧，因为首先有啲我哋都有问过我哋听众嘅问题嘅，有啲咪话咩千年牌啊，考嚟考都考唔到嗰啲咁样嘅，佢话你最多只可以考五次嘅啫， 哦， 但系你第一样嘢你考之前咧，你要通过咗一个咧就系视力嘅测试， 系， 跟住要完成一个8个钟头嘅急救课程， 哇， 哇， 仲要识呢啲急救知识， 仲要未完，之后。你要完成至少14堂嘅理论课，12堂嘅驾驶课，呢个同香港似唔似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呢个系咪？ 不过我哋嘅理论课肯定冇咁多啦，我哋理论课一堂就差唔多完咗噶啦。 嗱，系啊， 咁你哋考路面试嗰阵时咧系几长噶？ 半个钟咯， 嗰边就要9个字嘅， 呢个就分别都唔算太大嘅，因为地方大过我哋啦。 但系最惨嘅咧，就如果你考咗3次你都 pass 唔到嘅话咧，唔系啊，5次就 sorry 冇得再考啊。但你3次考唔到嘅话咧， 点啊？ 会俾人送去咧参加咧测试智商同埋判断力嘅心理测验，睇下你究竟系咪可以适合驾驶。 我即系 好多人听到你成日肥佬，哎呀，都系问嗰句噶，你使唔使 check 一 check？ 德国真系要 check 一 check 啊！你 check 到嘅话咧，就多两次机会就可以再考多两次咯。 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 baba， 哈希何希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装卸，哈希何希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内容咪再。 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Babylon on Babylon， 下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下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发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内容，咪再乱射，咪再下。 歌嘅系 Blaster 啊，呢一个系下气何气，我谂呢个系广东话咧最高 level 嚟噶啦，四个字咧，每一个字单独咧都好难有一个意思，但系组合起嚟咧 就明啦， 就明噶啦。譬如系咪你话差妹都有呢个噶？我差妹就 系咯， 我唔知啊，但系平时日常用咧就系话，唉，你搞咩啊？气何气有一日啦，即系无所事事啊，好颓废咁样咧吓，要下气。好，继续啦。咁我哋今日你讲咧就话世界各地有冇啲咧好有趣嘅、好古灵精怪嘅嗰啲叫做交通规则啊，或者标志。咁样嘅 系啊系啊，咁啊嗱，就我哋咧，譬如遇到呢个叫做警方咁啊，有呢个路障，咁第一时间警方会点啊？ 你讲几时先？ 哦 ，OK，sorry， 即系当节日嘅时候啦 ，OK， 节日嘅时候咁样，第一时间咁啊 check 你车嘅时候就会点啊？会有啲咩测试啊？ 酒精呼气测试 系啦，咁喺巴西佢话，如果有人喺车祸不幸。不幸咁样死亡嘅时候，警方都会立即马上同嗰个死者进行呢个酒精测试嘅。 哦， 原因佢就话啦，睇下以确定究竟系边个啱边个错。 哦，咁又冇问题嘅。 香港都有咁做噶，好多地方。 唔系，我估个意思咧， 佢即刻做。 唔系唔系，即系话我谂。 穿波嘴啫嘛，乜乜 佢死咗 啦 嘛？ 死咗 啊！ 死咗，我听唔清楚。 死者啊，系啊，唔系我谂就系咧，佢唔系即刻攞个塞塞落佢个口度噶，因为佢吸唔到气噶啦嘛。但可能会同佢。做任何，譬如话会唔会抽血啊、吉针嗰啲咯，系咁有道理嘅，因为咁都唔知边个啱边个错啊嘛，可能系佢自己饮醉酒嚟，即系累到自己冇一条命嘅。 啊，系啊，咁所以佢话第一时间佢话就算你死咗，佢都会同你做酒精测试嘅。 估唔到啊，真系吓。 另外咧喺英国嗰方面咧，我见到佢咧，譬如我哋香港净系考笔试同埋考路试嘅啫嘛，系咪？佢哋多一样嘢嘅， 考埋人格。 唔系， 即系咪路证啊？ 风险辨别考试啊，佢哋当中仲有一个。 哦，即系话危机有。危机嘅时候，你会唔会识得停车咁样？ 佢就话咧有一个咁样嘅，就系通过电脑嘅模拟驾驶状况啦。考生咧就需要睇一段咧由司机嗰个角度拍摄嘅14分钟嘅视频，即系都十几分钟嘅。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就要用嗰个滑鼠啊点击，有啲咩威胁驾驶到佢嘅地方系点样嘅？如果你咧发现到嗰个危险嘅速度越快咧，分数就话会越高咁话。 O K， 我觉得呢个几好，有阵时成日都话噶啦，你可能揸车冇问题，突然之间有啲咩事嘅话，你。即系处唔处 理 到咧咁样？ 嗱，我觉得最型呢个呢个美国阿拉巴马州法律特别规定，司机唔可以蒙住眼开车。 吓，边个会蒙住眼开车？咁咪呢个法例 蒙着耳朵。 系啊， 第我又开唱咗第五只歌啦，真系。好啦，听住新闻报道啊，跟住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89，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7点，升456点。港金现价报14,070，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6美元，卖出1,50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第42屆十大中文金曲 后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一对一，作曲 Olaf Lindskog、 Josephine Glamark、 Misha， 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望作曲、作词、主唱方浩文。 就望向远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家咧有一类嘅资讯咧系可以带俾你好多欢笑嘅传言嘅，佢个名咧就叫做淘佬中伏机。 哦，即系有啲朋友就淘佬之后咧中伏咗啲乜嘢？ 佢、啊、真系为你带嚟欢乐传，因为无伤大雅啊嘛。佢哋自己主動公佈俾人聽㗎，即係話， 所以你先至會見到，即係嗰啲放風對白，耐唔少就會見到咧嗰啲婚紗啊，即係一世人一次嗰啲咧，哇！你張相就咁，哇！現實嘅情況係你等同於攞塊窗簾布，求其車咗兩條線，你就話係一件衫， 即係有個三型就係。 即係譬如你見到啲人話買鞋咧，最後變咗兩隻右腳翻嚟嗰啲咧，就真係得啖笑嘅啦。咁但係佢今次咧就有一個網紅咧，即係大陸嘅。佢系食住呢一个淘宝中伏记呢一个热潮咧，佢系知道你介绍淘佬一啲正正常常嘅用具咧，反而冇咁多人睇、 啊。 你介绍淘佬嗰啲失败之作啊，中伏之状咧，好多人中意睇嘅，真系冇办法啫。 永远都系咁噶啦，即系我哋 衰啊嘛，系 啊，但通常我哋就算讲笑，都系讲人哋点样衰好过怪人哋点好噶嘛，系咪？ 即系都知道啦，寻找嘟嘟的故事啊，黄子华嗰阵时候栋笃笑都有讲啊。好啦，我而家就同你介绍下呢一位网红介绍咗几样咧。佢认为叫做淘宝中伏嘅，即系几项嘅佳品啊。 嗯，即系好容易中嘅。 佢嗰啲佢嗰啲佳品咧，并唔系话买一件婚纱翻嚟，发觉原来冇 model 着出嚟咁靓， 系 直情佢本身嘅功能咧，你觉得好鬼卡啊咁样。嗱，第一个应该最轻强噶啦，我觉得最轻强啦，叫做驼背矫形器。 哦 ，OK， 好啊，明啊。 最轻强噶啦， 等一阵先。 咩啊？ 驼背喎，驼背可以矫到型噶， 咪就系等你唔好再驼落去咯。 啊，驼背系咪啊？ 寒背啦，应该寒背啊，啲系寒背，寒背矫形器。 咁呢个有用，有啲人即系成日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向个膊头向前耷咗咁样。 系。 咬翻直佢啊！真系成个人挺直腰板。 冇错。 寒背 咩啊？整整 寒背矯形器， 矯形器咁有啲咩中伏位？ 我有见过啲类似咧，就好似一个好似孭住个小 唔系嘅。严格嚟讲，佢话驼背都啱用嘅，不过唔紧要咧，因为都系卖三十几蚊啫嘛。 OK， 咁有用先得， 系咯， 三十几蚊。 总之佢自己话嘅，无论寒背又得，驼背又得咧，总之话用咗呢套矯形器咧，就帮你咬翻直个人啊。 系， 咁究竟佢系咩嚟嘅咧？ 系咪一个嗰啲好似一个小嘅背囊嗰啲咁样？但系咧，佢就系有橡筋嘅，掹翻直。 谂多咗 啊！对唔住， 系啦，只系三十蚊啫。三蚊人民币啫， 咁多功能 嘅，系啦，三蚊人民币啫， 绑一条小嘅丝带喺个手腕嗰度，就可以令到你个 咁又劲啦， 未免太轻强啦，真系。 佢都应该有啲嘢嘅，咁究竟系即系OK， 会唔会系嗰啲叫做 两样嘢？ 一条裤， 两支棍。 我啱啱想讲啊，俾支板，或者俾块板你。 有冇一条绳啊？咁样， 佢俾两支棍你，一支棍咧， 打十字， 冇错，打十字。长嗰碌咧就由你好似几乎系个脊大颈椎个位度顶落个 屁股 仔度。打横嗰支短少少咧，就将你咧，佢叫你自己夹住啊，喺夹住喺你两个后手臂嗰个位度咧， 即 系好似系啦，定似俾人拉咁样。佢话你咁样夹住咧，我俾你睇一个图啦，系咁样嘅啫。系啦，就夹住两个手臂咧，就夹住打横嗰支咧。总之咧，后边有嗰支打直啊嘛，十字 咁 就夹住啦。因为你弯唔到嘛，佢实要我怼到你咧，嗰条腰咧就好似而家咁样啊，弯唔到啦咁样。 咁我想问，有冇人买啊？ 梗系有啦，因为未买之前唔知咁噶嘛。买完之后佢就话 佢都有相 噶 嘛， 系啊。 佢个图系咪假图嚟嘅？ 唔系，个图都系真噶。佢之後咧，點解覺得咧？佢覺得即係揾笨咧。佢話其實佢同買咗兩碌咧，嗰啲叫做面粉棍啊，有咩分別咧？不過長度唔同咁解啫嘛。 揾啲長啲，唔係如果你揾啲長啲嘅，你可以整咩浪嗰啲窗簾嗰啲棍都得啦。 係啦，嗱呢個已經係最輕強嘅中伏 啦 喎。 我想話啲家長其實如果見到咁樣咧，都唔使買咯喎。咁即係話你想唔想啲僆仔咧？成日都會寒起個背，就自己買兩支咁嘅幾嘢。 但係咪真係有用啊？ 唔係 咯， 佢講到連。驼背都可以帮到手， 系咯，同埋你长期点做先得噶？好啦，第二个女士最中意嘅，一次性嘅染发夹。 染发夹系咩嚟嘅咧？染发剂我会知 啊， 系咪？咩叫染发夹？ 一次性添，仲要系 即系用个发夹插一插喺个头度，哇！你个头发变咗色啊，咁样，即系呢个魔术嚟 嘅。佢系咁样嘅，佢咧就有一个迷你粉饼。总之个 size 形状系一个迷你粉饼，有印象啦，大家都化晒妆嗰啲样系都明噶啦。里边咧就有啲颜色嘅粉末嘅，粉红色啊、红色啊，你中意自己拣就色啦。咁咧佢个玩法咧就系话，将你要染个汁，譬如话我要 highlight， 我要跳染其中一汁，咁你就攞个汁头发出嚟，跟住咧嗰个粉夹咧，因为粉饼嚟噶嘛，有得夹噶嘛，佢就咧譬如话由头夹 粉饼点会有得夹啊？ 佢个粉饼 系 合开噶嘛， 即系好似攞嗰个海绵咁样咧，就上下咁样夹住条头发就印。 系啦，但系佢里边系粉末嚟嘅，咁咧佢就夹，系啦，你就由头揩到落尾咧，夹之后咧，佢就话咧就会马上咧就会 变到你想要嗰个颜色啦。 系啦，帮佢变到嗰个颜色出咗嚟啦，有冇用？ 哦、 要唔要先？ 呢、這个都几得意，我觉得可以试下 玩。嗱，我想讲咧，有一啲化妆嘅朋友咧，即系佢会有一啲嘅特别嘅颜料咁样啦，但我唔知咩颜料，佢都要用一个粉扑咁样咧，可能咧，譬如男士啊。好 M 字嗰啲咧，咁你要影相唔靚啊嘛，佢都有一啲咁樣嘅特別嘅，好似有啲嘅陰影啊，或者啲印啊，就喺翻嗰啲嘅位置度嘅話咧，就令到佢咧就深色咗。咁我譬如我哋華人啦，我哋黑色嘅頭髮啦，跟住就會有一個效果，覺得咧，唔會覺得哇，一睇咧就睇到你個係啦頭頂嗰啲位置咁。 有咩中伏位？ 係咯，所以其實未必 有咩中伏位。 係咯， 我估佢嗰個粉。是用粉筆磨成的，即是你要粉红色。是啊，我哋嗰陣時細個讀書未有粉红色嘅黃色啊嗰啲嘅。 呢個方向好正確。 嚇， 我都 係 向 嗰 個。好啦，個網紅買翻嚟之後咧，發現有兩大問題嘅。第一個問題，阿祖一定好介意嘅。 咩啊？ 每染一次就夾甩一扎頭髮。因为要夹啊嘛，佢啊即系好似要夹， 我明啊。 佢因为佢嗰个粉盒咧系一个夹咧， 好似 shell 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壳啊，嗰啲叫做 系啊显壳， 显壳系啦， 因为佢系咁样夹落嚟噶嘛。佢咧佢已经醒噶啦，佢唔系攞自己嘅头发，佢攞咗嗰啲咧假公仔咧公仔头， 系 佢话佢夹一次咧，哇甩咗成抽出嚟。佢话大佬，即系你本来好浓密嘅，你染完一次冇一执头发，嗱都算啦， 都 算啦， 都要付出代价， 系啦 俾大家知。 所以我而家 最惨系咩咧？佢话咧佢染上嚟嗰啲。 啲颜色咧，就好似阿祖话斋，劲似粉笔嗰啲。佢话你本来好靓嘅粉红色，佢系靓嘅，但系佢话你可能只系想影相嘅时候做一个动作，等我拨一拨头发先一拨，冇晒。 即系其实自家制就得啦。 所以佢话呢啲唔系叫做一次性染发夹，呢啲叫做一分钟染发夹，因为你个头发可以维持一分钟嘅啫。你唔拨得唔挥冇得，呢个就冇讲啦。应该好平嘅啫，真系。 你唔好天气热唔好用添啊，一阵间湿咧，跟住悬住 啊， 喂，你冇事 落嚟啊？ 系啊， 冇事冇事。 好似落雨咁样咧。好啦，跟住咧，我精选另外两个咧，有一个咧。就是叫做呢一个沙冰杯，嗱，唔知道大家有冇想即系见过 沙冰？ 系啦，你介绍下你见过嗰个玩法系点嘅？沙冰杯， 沙冰杯啊， 沙冰杯， 杯 哦，就唔系饮沙冰。 沙冰就即系一杯诶饮料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冰做成嘅，会倒一啲颜料啊，或者好似红豆啊之类嗰啲咁样。 唔系嗰个杯啫，佢讲个杯。 咁我不如讲一次啦。 佢可以冻，可以诶，即系 keep 冻。 佢话咧，佢个能力系有啲咩咧？就系话你本来嗰支譬如可乐嚟嘅，你只要倒落呢一个沙冰杯里边， 佢就会变冻啦，即刻同。 系啦，佢就要系咁依，你仲要捻一捻个杯啦，咁样咧。佢话咧两分钟啫，嗰杯就会变咗可乐冰，即系等于以前我哋嗰啲咩丝咩冰啊、飞咩冰啊咁样嗰啲嚟嘅。咁於是乎就好正啦，好啦，但系佢中伏嘅地方系咩咧？佢话首先咧，你要先将个沙冰杯咧摆喺雪柜里边咧，要冰几耐咧？本身要冰足八个钟先拎得出嚟用嘅吓。 系啊， 你话唔紧要，我预先制冷咪得咯。 冰杯系咁噶。 系啦 ，OK。但系最惨系咩咧？佢话原来咧呢个沙冰杯拎出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冰里边咧原来有一个咧装住冷冻液嘅内胆。 系。 而将你咧，当你啊将嗰啲饮料啊嗰啲咩可乐咧倒落呢个杯度喺度捻嘅时候咧。原来嗰啲饮料咧系会漏咗个内胆里边。 吓，咁咪二合一？ 冇错，而内胆里边咧本身就系嗰啲咩聚乙烯醇啊、硼砂啊、氢氧啊， 俾你饮。 哇，即系话咧呢杯唔系沙冰杯，系变咗化学沙冰杯。系啦，一饮就唔系发达中毒。 不过佢可能系啲劣质地， 劣质啦，系啦。嗱，第一位呢个真系劲啊！如果唔讲嘅话咧，好应该卖俾大家玩嘅。佢话韩国红到去内地。 好哇！嗱，呢个已经系卖点 啦，卖点啦，系咪先？嗱，大热大热嘅嗰啲叫做咩咧？叫做浸脚鞋啊，或者叫做咧，即系 系 你都知啊？ 我唔知咩叫浸。 你介绍下，介绍下。 浸脚盘嘅，有啲系浸脚鞋咧，咁只不过系分开两只脚嘅啫。咁佢系一个胶做嘅嘢，咁系已经有个即系好似啲小矮人嘅脚嗰啲，唔好大嘅嗰个只脚啊。即系佢就是 透明鞋，透明嘅胶鞋， 系 五只脚趾齐晒嘅。 咁大只啲嘅水鞋啊， 系啦，大只啲又透明嘅水鞋， 得水嘅， 系啦，里边可以灌水 嘅。 咁攞嚟做咩？ 有啲波点嘅，有啲即系有啲 花纹啊，咩都有啲嘅， 系啦，按摩啊嘛， 系啦。佢个功能就好似阿田话斋啦，嗱，平时咧你就要浸喺个浴盆里边，或者咩盆度咧，你就可能譬如浸半个钟，咁咧，但系你嗰半个钟你唔喐得噶嘛，你就要戆居居坐喺个厕所啊客厅度咧就。 系， 你笑咯已经。 即系我觉得，其实就算如果你谂下，你即系可以浸住脚，佢有两只水，你当系水鞋咁样嘅物体啦。你行每一步咧，嗰啲水都喺度 攞啊攞 咁样咧。 咩啊？浸过你只脚面噶， 浸过晒噶。 唔系啊，但你行每一步，你会有质地噶嘛？即 系啦， 嗰个质感系点样咧？啫喱咁好似行。 首先咧，你系要揾出有冇边一啲顾客咧，佢希望系一路浸脚，但系一路行噶。 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忙到一个地步咧。 sales 咯， 坐喺度噶，我要一路。浸脚咧，一路要行嘅。 工作企喺度，但系同事间我喺度按摩紧。 但系透明睇到晒嘅喎，咁样系啦，系啦。咁咧，于是乎咧，嗱呢个价钱几多钱咧，都系讲咗六啊几蚊啫，好抵嘅。粉红色，咁咧佢就买翻嚟啦。结果咧，佢发现倒水落去嘅时候咧，倒到少少，咦，倒完啦。佢话我一般浸脚盘嘅话咧，系啦，都要有一定深度噶嘛。佢就比较肤浅嘅，呢个都算啦。佢话我浸住少少先啦。第二，佢话佢系胶鞋嚟噶嘛，真系胶到个地步咧，哇，好似恶臭咁样。咁然后咧，啲水咧最大嘅卖点系咧。你可以一路 之后要饮咗佢， 唔系你一路浸一路行噶嘛？佢话呢对鞋嘅重点系一路浸一路唔行得噶。佢一行嘅时候咧，啲水就甩晒出嚟，唔系普通甩，直接一行，咦，摸只脚啲水咯，行埋呢度，系啦，因为佢个设计好差，个口又矮，行一步啲水就流晒，行一步啲水流晒，佢去到最后咧，佢净可以企喺度，佢话。但如果我企喺度，我点解买呢对鞋咧？ 咁坐喺度都得嘅， 唔系啊，即系唔喐得啊，即系唔喐得啊。 想行噶嘛，唔想坐喺我，即系坐坐。 所以呢个网红咧，佢俾个冠军佢啊，佢话废嘅程度可以话系难以想象，冠军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做乜有咁多眼镜嘅？ 我睇紧边副眼镜衬我今日套衫啊嘛，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既然你咁中意眼镜，好啱十一月六号至八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一年一度嘅香港国际眼镜展。 你点知道我想去噶？香港作为全球主要眼镜出口地，今届眼镜展吸引到810间嚟自1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企业参展，希望帮助企业接通环球商机。 随住科技同埋工艺进步，眼镜设计都越嚟越多元化噶啦。今届眼镜展集合各式各样嘅潮流主题眼镜，例如将眼镜设计结合几何图形以及鲜明颜色，特别有艺术感噶。 仲有钛金属系列眼镜，选用严谨而创新嘅材料同埋技术设计，镜框选用 100% 可回收及生物分解嘅天然有机纤维，既新颖又环保啊！ 而我就对一款最新智能眼镜有兴趣啦。它将眼镜和蓝牙耳机融为一体，这个设计更加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不如一起去看咯。 好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公屋快活人广播剧，现在开始。 Sir, 好耐冇见，呢排有冇啲好生意介绍先？ 白师傅，你手势咁好，接啲装修生意一单接一单啦，使乜我介绍俾你啫？ 系啊，你真系讲呢啲啊，我呢啲咧就系劳碌钱嚟噶咋，边似得你嗰啲啊？奢侈流吓，赚大钱，得闲又飞下美国啊，得闲又飞下欧洲啊，周围去公干。我呢啲大乡里啊，最远啊去边度啊？泰国啊、台湾啊咁样嘅啫。 哇，白师傅你讲呢啲，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啫。成日都要飞去其他地方啊，而且啊出公司数好多时候咧都要坐凌晨机或者咧系廉航噶，好攰噶。 哇，你个公屋单位啊，距离机场好远噶，净系坐车话俾你听啊，坐成个钟啊。咁你咪成日都要好早出门口？ 嗰度我冇住啦，我而家搬咗返阿爸阿妈嗰度住囉，喺青衣嗰边啊，去机场近好多㗎，话时话好似成半年冇返过去嗰个公屋单位啦。 哇，咁你个单位要交租啊，咁啊但係唔住好晒囉，係咪？同埋你丢空咗嗰个单位，喂，得唔得㗎？ 唔紧要啦，公屋啲租咁平，唔争再俾少少租啦。而且其实边有人 check 㗎？排咗队几年先攞到间公屋，唔住我都唔会交返出去啦。 哇，先生你咁样做就唔啱啦。 咩事啊？你哥哥仔间公屋都租咗俾我啦，我鍾意点就点啊，有咩唔啱先？ 首先啊，公共房屋系社会宝贵嘅资源嚟㗎，必须善用同埋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如果呢个个都好似你咁霸住个单位又唔住，简直系浪费公屋资源啊。你知唔知啊，仲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士都仲喺度排緊队啊。 丢空单位呢，或者超过3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单位，是严重违反租约条款的。房屋署呢是可以不给警告就终止你的租约的。 房屋署除了会透过執行日常的租约管制，亦都会透过抽查去了解下住户的居住情况，以防止公屋被滥用的。 那是不是连公干都不给先？ 不是不准，如果你可以去阿爸阿妈那里住，没需要就加返间公屋出来咯，等轮候紧的人可以快点上到楼嘛。 房屋署呢一直致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并且会严正处理每一宗的滥用公屋个案的。 你们记住，守护公屋资源人人有责，大家千祈不要滥用公屋啊。 公屋快活人是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阿欧、白元浩联合演出。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举报滥用公屋行为可以致电27122712，或者去到房委会网页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一切资料绝对保密。 桂花田、 曾志 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咁啊，最尾少少时间，风速快活人。 系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啊。 系啊， 耐唔时咧，我哋都会讲下啦。我哋遇到嗰啲咩幼稚园啊，或者小学佢哋嗰啲同学仔啦，佢哋嗰啲功课嘅问题啊，真系你攞住三个博士学位咧，都未必识答噶嘛，系咪？喺日本又有一条咧，系俾一个二年班嘅同学仔答嘅问题。我见到呢个问题之后咧，我觉得啊，真系应该要考一考啊，曾志豪。 好啊。 关于 二年班 系啦，个问题好简单嘅就系咁嘅。 二年班嘅班主任叫咩名 字？唔系 咁，家长真系唔识答 嘅。佢话如果要由屋企去到车站咧，你要用三十分钟嘅。你想要朝早八点五十分嘅时候咧去到车站，咁你应该要几多点咧？你要出门口啊，仲要你说明理由添。 系啊系啊，呢个都几开心嘅呢个题目。 系啦，嗱，阿田都可以答啊。我讲多一次啊，大家喺我哋嘅听众都可以谂下吓。日本二年级嘅同学仔嘅数学问题嚟嘅，佢就话啦啊，如果你要由屋企就去到车站咧，就要花三十分钟，即系半个钟头啦。咁你要八点五十分去到咯，咁你应该要几点去出门口好啲咧？请说明。理由 五十减三十，即系二十， 系啦。 咁应该八点二十分就要出门口，但系因为嗰度只系计出门口啫，佢仲要计行过去。 唔系啊，佢就话几点出门口啫，佢冇唔使计赖床嗰啲时间嘅。 所以我 记住系数学科嘅问题嚟嘅，其实 咁咪八点二十分咯， 系咯， 系啦，八点二十分， 系 好 屋企出门口啊嘛， 系啊， 佢冇讲话屋企。系咯，佢而家讲屋企行到车站啊嘛， 就 系 要三十分钟。 大家觉得好多个氹嘅，所以大家即刻戴实头盔。我会话八点二十分系咪？ 八点二十分， 两个都答啱，好嘢！ 好嘢！我哋系二年班。 系啦，咁但系点解呢一个会上咗报纸，成为一单新闻呢？ 系 因为 都唔得 啊嗱，啱噶， 啱过 不过。佢仲有一个就係话你要解说点解嗰个理由是如何㗎嘛。有一位嘅小妹妹呢就是、答咗呢条问题，但佢个答案呢係八点十五分。 係。 哦，早五分钟。 再早 五 分 钟。 係 啦。因为佢有解说嘛，佢就解说俾老师听咯。佢、 哦 okay, 就话、 哦，因为佢恐防架车会误点，即系可能会早咗。 我要化妆啦，系啦，我 就 要扮靓啦，差唔多啦，我就要攞个粉夹嚟夹头发啦，系啦，五分钟啦。 佢答个 关唔关架车事啊？ 唔关架车事， 关自己 系关佢自己事嘅。佢、 哦 okay、 就话，因为如果你咧八点二十分先至出门口嘅话咧，就实在太危险啦。你应该要预松一啲嘅时间，咁、 哎、 样先至啱噶嘛，系咪？ 二年班识得咁谂， 咁你觉得老师觉得系啱定唔啱啊？ 老师一定觉得佢好啱啦。 老师一定觉得唔啱先至会登报纸啦。 系嗱， 老 师 话你唔讲八点咩？七点五十分好冇？ 老师 越讲越衰， 系啦。最终老师咧系话俾咗个交叉佢。 嗱、 哎，但系。呢、这、一個咧就我想講嘅，日本嘅老師同埋香港嘅老師可能有少少唔同，因為日本嘅老師咧，因為佢數學科嘛，如果佢真係當係計數嘅話咧，要用半個鐘頭，咁你八點五十分去到嘅話，咁八點二十分先係真正嘅答案啊嘛。但係佢答八點十五分咧就係唔啱嘅。但係同時間老師又讚翻佢，佢話你咧如果喺每一次出門口之前咧，你都預留五分鐘咧，係一個成熟嘅表現嚟㗎。雖然呢條問題答錯咗，但係我都要讚你。嗱，呢一個就同我哋香港嘅老師处理一啲差唔多嘅问题嘅时候咧，好似有少少分别啦。 但我都觉得咧，佢呢、這个系有啲问题嘅，因为你点能够话八点十五分出门口，然后你希望喺八点五十分去到嗰个目的地嘅呢一个时间系错先得噶？ 系 系啦，有啲人都 预早五分钟啫嘛，只不过呢个妹妹学识咗。 系啦，就算佢系数学题咧，都唔可以话会错嘅，因为嗱，佢而家唔系话。你要八点五十分去到火车站，你几多点出门口先可以啱啱好去到？ 啊，又啱又啱，我睇翻个问题嘅翻译，佢又真系冇啱啱好好准时咁样，系咪？ 系啊，即系所以有啲人就建议改咧。佢话嗱，如果你真系要个答案系八点二十分嘅，即系譬如会唔会话最迟几多点出门口？ 系 你就系八点五十分就去到啦。嗱，咁又争好远啦。 我又觉得 最迟就真系八点二十分，你一定要出门口噶咯噃。 即系个题目要问得真系要仔细啲，系咪？正確答案是要多少？ 有些人都為個 M 妹叫屈嘅，佢話：喂，佢冇錯嘅噃，你問題問得 唔好啫。 你要 八 点五十分去到嘛，其实你搭朝早六点落楼都得噶。 系啊，即系理论上系 错，我都系可以去到 啊。夸张啊，真系。 因为佢最可以俾解释啊嘛。 系啊，最紧有解释。 系啊， 其实小学生嗰啲推理题咧，嗰啲老师嗰啲问题好多语病噶，即系你好多条你攞翻出嚟咧，你去计嘅话都真系好似有啲问题嘅都系。 同埋佢又带出一个得意地方，原来日本咧，佢哋不嬲就提倡呢个咧早五分钟呢个活动， 五分钟行动 系啊 系啦，即系你咧凡事唔好计到咁准，即系你早多五分钟预定松动嘅时间嘅话咧，咁样先至啱数嘅。 可唔可以将呢个五分钟行动将佢应用喺放工嗰度噶？ 即系早五分钟就要准备好， 系啦。 难道而家大家唔系已经早咗五分钟准备好，搭正一点就走出去食 lunch？ 我哋早五秒钟都唔得啊！ 而 家一二三，啱啱好啊！ 再见， 拜拜。